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林志恩主持节目嘅。志恩，咁我哋呢一节咧会倾下啲楼市嘅即系话题嘅。 好啊。 咁啊，事前上星期五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发表网志，就提到就即系本港嘅楼市啦。咁啊，近年受到息率持续上升同埋宏观经济疲弱嘅好多样因素影响啦。咁即系就睇到嗰、那个楼价啦，有啲回落嘅迹象，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提出咗咧，就嗰个按揭嘅即系按揭保险咧，嗰个按揭成数咧就有一个调整，有个微调。 嗯， 咁啊，个微调就可以即系我谂，其实比较显著就讲紧1500万即系或者以上嘅嗰个楼价嘅物业啦。咁你嗰个按保，即系如果你用按保咧，咁你用嘅首期就可以少啲。 嗯， 咁啊。变咗即系而家你买1000万嘅楼咧，如果系放宽前啊，咁就要500几万嘅首期啦。咁依家就会可能要即系300万嘅首期啊，就得。如果你系用按保嘅话，咁呢个就对于即系个即系放宽嘅原因，就都系希望可以令到一啲即系想换楼啊或者系首置嘅即系市民啦，咁佢喺即系置业嘅时间就会个首期就会个负担会轻啲啦。 系 咁，即系你点睇咧？即系呢一个 关于呢个放宽按揭，因为其实都系上个星期五即系发表嘅呢个新嘅措施啦。咁就其实呢几日个评论咧，就即系都有几个角度睇嘅，包括就系对于一啲想换楼嘅市民嘅影响啦，同埋就系对整个楼市嘅作用到底系点样。咁先讲啦，即系对于换楼客嘅影响咧，就我谂大家都会觉得有一啲嘅支持或者正面嘅作用嘅。咁因为其实有一啲评论咧就话，其实呢一个新措施咧就有利于去缓解过去积累咗嘅一啲换楼需求啦。咁有啲家庭可能咧就系想即系细换大，咁就其实而家就有助于佢哋去做到呢个目标嘅。咁而且亦都同时可以令到一啲细啲嘅单位啦，咁就有机会被重新释放翻去个市场上面，就令到多啲人咧有机会上车。咁就所以咧，对于嗰个楼市嚟讲有一个支持作用。咁但系支持啫，咁但系究竟有冇一个所谓叫刺激嘅层面咧？咁我谂就睇咗唔少评论都未觉得系一个即系好明显嘅刺激作用啦。因为即系始终啦，譬如有一啲嘅市民系咪考虑要置业咧？其实都要睇好多因素嘅，即系譬如可能睇佢哋嘅收入啊，睇成个对于市场前景嘅预期啊，或者对于整体经济嘅狀況預期等等，咁所以即係譬如如果市民收入係冇變過嘅咧，咁其實放寬按揭咧都即係對佢哋個影響未必係好大啦。咁所以我諗其實即係就算係對於換樓客嚟講有一個支持嘅作用，但係佢哋都要睇好多因素嘅。 咁其中一個因素都係即係你要借，你要借錢嘅話都要睇個壓力測試啦。 係。 咁頭先我哋講到就話，如果嗰個即係買家佢選擇即係按保嘅呢一個方法，咁放寬之後佢當然佢個首期少啲啦。即係買1000万嘅樓，舉個例，咁佢可能300万嘅首期就得啦。咁但係如果講緊佢個家庭嘅入息要求咧，其實都講緊要10万蚊以上嘅。咁如果講緊壓力測試，因為今次嗰個微調就冇牽涉到壓力測試啦。咁壓測都係要去到成11万几咧，咁即係銀行先至會即係可能考慮借錢俾呢個買家。因為其實而家即係呢一啲按揭嘅措施或者按保措施嘅調整咧，都係希望除咗幫到即係一啲市民去首置同埋換樓咧，即係減輕佢哋一啲負擔，即係略為。咁另外就會包括都係要睇住嗰個銀行體系嘅承受個風險嘅。 係，咁頭先我哋提到對個市嘅整體有啲咩影響咧？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司长个网志咧，佢个讲法其实真系今次嗰个放宽案件成数嗰个重点啊，都系希望令到一啲即系上车嘅市民咧，即系首期负担系细啲啊，可以拣嘅单位咧亦都可以多啲。咁但系如果从成个宏观个楼市嘅角度嚟睇咧，即系呢个就即系唔同嘅，譬如一啲业界人士啊，或者一啲嘅经济学家咧就讲到，因为其实而家个息口都系比较高啦，经济亦都唔算系即系 係完全係反彈翻上去嘅。咁特別咧就係即係香港咧，其實有八成嘅住宅交易咧都係1000万樓下嘅樓啦。咁但係大家知道之前其實政府已經有啲舉措啦，就可以做九成按揭。咁所以今次咧呢一次嘅放寬按揭成數咧，其實對於即係大部分嘅住宅嘅交易量啊或者樓價咧，就未必會有一個好大作用。咁所以即係呢幾日咧，除咗放寬按揭之外咧，亦都有一啲業界人士提到，係咪要去設立啊等等嘅其他討論咧？即係呢幾日都有嘅。 嗯，係啦。咁我哋睇翻金管局即係修訂即係呢一個銀行按揭嗰個即係成數咧。咁、其實除咗頭先我哋提到話1000万即係以上嘅樓之外咧，咁如果你真係揀按保，即係最高啊1000万樓下嘅樓咧，其實可以借到九成嘅。 嗯。 咁1000万以上啊，至到1125万到呢、這個即係樓價咧，就可以借到即係。八成到九成啦，咁如果對比起修訂前，其實即係嗰個即係佢個借貸嗰個即係成數咧，按揭成數係即係加即係提升咗啦。咁頭先我哋都講過就係、呢一個咁樣嘅微調，都係希望可以即係略為去幫輕咗一啲想置業啊、首置啊，同埋話換樓嘅一啲市民嘅一啲首期嘅負擔啦。咁、所以呢一方面都係即係希望可能即係刺激到即係一啲即係換樓嘅需求啦。咁頭先你都提到啦，即係其實話即係咁樣做法，咁即係咪即係反映到係可以設立咧？咁其實陳茂波司長咧喺佢嘅網誌已經提過就話啊，而家微調呢一個即係按揭成數方面嘅即係措施咧，就不存在嚇話咩設立啊，或者係為咗設立。變奏啊，各樣嘅，咁佢都係主要都係睇翻即係個即係整體嘅經濟情況啦，咁同埋即係銀行嘅風險啊，咁嚟到去作出即係好多方面嘅考慮咧，先至會定出咧即係話要去調節呢一個按揭成數嘅一個做法個措施咯。 嗯，咁不過即係對於政府有冇需要喺呢個時候減壓咧，咁就即係當然唔同嘅持份者有佢哋自己諗法啦。譬如地產業界啦，其中一個意見啦，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咧，咁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即係今次啊政府推呢一個放寬按揭嘅措施咧，都係有利於換樓鏈嘅。咁但係咧對於整體樓市咧個幫助就唔係咁大啦，認為咧就淨係一小撮人受惠嘅。咁佢都提到啦，如果真係要即係激活整個樓市啊，即係最緊要都仲係要減納税啦。咁亦都提到啊，就話政府要吸引高才嚟香港嘅話咧，其實就最好咧即係要去考慮下嗰個税啦，因為呢一批高才咧嚟到香港買樓咧要付即係三成嘅納税啦，咁要居港7年咧攞到永久性居民資格先可以申請退稅啦。咁所以。咧，佢哋其实都认为咧，即系而家都系一个减压嘅时机嚟嘅。 咁除咗话自住物业嗰个按揭成数有个微调，工商物业咧同埋独立车位个按揭成数咧都有一个即系微调嘅。咁工商物业咧，其实佢嗰个即系借貸咧係可以去到即係六成啦，咁即係由五成增加到六成。咁車位獨立車位都係嘅。咁呢一個即係微調有一啲説法就係希望可以幫到一啲即係中小企嘅業主啦。咁如果佢有需要將佢自己嘅物業加按去套現攞嚟去俾佢嗰個即係生意周轉咧，咁都係一個方法嚇。咁所以呢一度都係即係提到即係有啲評論或者有啲意見都認為呢一個措施咧都會對呢一啲中小企嘅即係即係業主咧，咁佢都係有一個幫助嘅。 咁但係講到咧，即係整體嘅樓市咧，一陣間我哋都可以同嘉賓傾下，究竟我哋即係之前咧，大家都預期即係通關係一個利好嘅因素啦。咁而其實我哋都見到咧，今年個樓市第一季咧，就係其實係有即係。跌勢止咗嘅，即係甚至有升嘅趨勢嘅。咁但係咧，究竟通關因素咧，即係對於我哋嘅影響會有幾長遠咧？咁就本身咧，今年年頭嘅時候咧，其實就都刺激咗一啲樓市出現所謂叫小陽春嘅狀況啦嚇。咁其實頭四個月咧，今年咧累計樓市咧就升咗7% 嘅。咁但係咧，通關因素咧，即係就似乎就未有帶動好多嘅內地買家嚟到香港置業。咁其實近幾個星期咧，個樓市又回落翻啲嘅，咁所以一陣間都可以同嘉賓傾下啦。咁究竟即係我哋所謂個樓市個小陽春係咪已經完結咗啦？咁今次呢個措施對於整體樓市又會有幾大幫助咧？等等。 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倾紧咧放宽楼宇按揭成数嘅话题嘅。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对于楼市有咩意见，例如你系准备换楼嘅，或者你系准备首次置业嘅，对于而家放宽呢一个按揭成数，会唔会真系都帮到你去做一个首次置业自住咧？又或者系去做换楼咧？甚至乎如果你系中小企嘅业主啊，会唔会都系趁住呢一个放宽咧，想去即系加按套现去帮你嘅生意咧？咁啊，欢迎咧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同咧嘉宾倾下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咧有杨明仪，咁佢系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你好啊，杨明仪。 系你好， 你好。 系杨小姐，可唔可以同我哋先讲下咧？其实而家个楼市系咩情况咧？即系因为而家我哋倾紧嗰个放宽按揭成数，咁其实而家事实上即系以你哋研究观察，其实香港而家个楼市系点样嘅？即系无论一手或者系二手，可唔可以同你讲下先？ 係，咁頭先都主持都講過啦，即今年其實嗰個升幅咁啊，主要喺第一季，咁啊都係大家期望咗通關之後，咁啊同埋亦都係將好多積壓嘅需求咁喺第一季嗰度釋放出嚟，咁所以第一季就有個明顯嘅升幅，升咗7%。咁但係去到即過咗復活節之後咧，好明顯就有一個轉向啊，咁啊就係成交量就跌咗好多，其實價就唔係跌好多，反而好牛皮，咁只係一個好窄幅嘅上落。咁變咗第二季其實就微跌翻0.6%嘅啫，咁即係少少嘅跌幅。咁個量係跌得多嘅，咁變咗就係、是、某程度上另一個原因就係話一手市場嗰部分就亦都係因為舊年積壓咗好多即係新盤其實就未推咧，或者係賣剩咗嗰啲就亦都未推，咁所以嗰邊咧一手就會用一個比較肯減價嗰個策略去吸客。咁形成咧就二手就更加即係比較弱一啲啦，咁所以但係咧就因為二手上邊業主咧其實就係、是如果要肯放嘅，即係好急住要放嗰啲咧，其實喺第一季嘅時候已經把握咗個機會，就已經沽咗啦。咁變咗到而家可能第二季啊，甚至到而家啦，其實好多業主其實佢個價仍然都係即係好硬啊，唔係好肯減啊，亦都佢哋即係可能。有部分就可能是早年買落啦，咁佢都唔心急去沽出，咁所以形成就係、是、即係嗰個可能一手方面肯減價，即係肯去用價錢去就，咁但係反而二手業主就唔肯減，咁就仲係有一個拉鋸嘅狀態喺度咯，咁呢個就係大概喺今年個市況。 咁都想睇下你點樣預期嗰個放寬按揭成數呢，其實對於整體個樓市影響，因為我睇返嗰啲大行嘅預期呢，譬如高盛呢就幾睇好嘅，就話今年樓價即係有機會升5%啦。咁但係譬如花旗呢嗰啲就講到其實放寬政策對於香港提振成個樓市嘅信心呢，其實影響嘅作用就好細，因為千二萬呢以上嘅一啲自用嘅住宅物業嘅交易呢，其實佔總交易量太少，大概1.2%左右。咁你自己又點睇即係放寬按揭成數對於整體樓市嘅影響？ 其實咧，我哋之前即係都睇翻兩轉，譬如林鄭 plan 就喺2019年10月噶啦。咁啊，佢當年咧，其實佢主要受惠嗰個就1000萬樓下嗰啲嘅樓價嘅盤嘅。咁我哋睇到佢2019年公布即係10月啦，即係年尾啦。咁2020年嗰陣咧，其實嗰個比例咧就由81%都升到去84%嘅，即係嗰個成交嗰個比例係多咗嘅，即係都係有一個刺激作用。咁但係去到再多年咧，咁又落翻嚟啦，咁又回翻去差唔多得80%。咁去到去譬如波叔 plan 咁啦，咁佢嗰個計劃咧就係嗰陣時2021年嗰陣時就2022年2月嘅時候就放寬嘅，咁佢主要受惠嗰陣時就講1000至2000萬嗰啲樓價嘅單位啦。咁睇到咧亦都係明顯喺佢公布完，譬如2022年。佢嗰個我哋個比例亦都係升咗嘅，好明顯15%升到去16%，就係1000至1000萬。但去到今年呢又好快脆又縮返啦。咁所以就睇到呢兩個不同嘅放寬嘅措施呢，其實喺一年之內就係都有啲一個好嘅正面影響嘅。咁但係再之後其實就唔係好持續得到。咁而家今年呢反而呢上半年呢都係1000萬樓下嗰、那個嘅比例仲反而係升翻嘅，咁所以似乎都係啲人其實都係而家都係啲上車盤，就反而係1000萬樓下嗰類型嘅物業，就反而未必係今一次佢想調升嗰 嗰個樓價，即係當然，因為之前一千萬樓下其實你已經推到去九成按揭嗰個水平啦，你都好難再有啲咩放寬。咁所以佢再能夠做嘅，可能就會係其他即係中高價以上嗰啲嘅物業咯。 咁楊明儀頭先提到，即係你話即係中高價以上嘅物業咧，我哋講緊千五萬以上嘅樓。如果照我理解，都係啲即係如果二手市場應該都係啲即係去到三房啊比較大嘅單位啦。咁即係呢啲即係買家或者呢啲家庭，如果係換樓嘅話，應該係咪其實本身個首期係咪都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影響到佢係咪入市咧？即係除咗頭先即係你提到話即係嗰個即係成個氣氛啊各樣啊，咁究竟即係呢一方面都而家放寬呢個按揭成數，會唔會都真係幫到佢哋？係咪睇下？過去咧，禮拜六日咧，其實嗰啲成交量有冇因為嗰、那個即係按揭成數放寬有一個即係影響喺度咧？ 其實即係話你頭先講啱啦，即係譬如一千五百萬以上嗰啲，其實都係大即係大 size 啦，可能三房以上。咁通常反而呢啲咧，就嗰個 target 即係或者嗰個客群就唔係上車嗰啲嘅，即係一好少人上車一嚟就去買三房噶啦。咁通常呢啲反而係換樓客居多嘅，即係佢兩房轉三房，咁或者係兩即係可能三房再轉一個大啲嘅即係 size 嘅單位啦。咁所以呢堆佢其實個困難之處反而就唔係嗰個我覺得就唔係個首期問題嘅，因為你如果假設你係先賣，即係賣咗自己嗰層自住樓，咁就去再買一間，應該都有一個首期喺度嘅。咁但到翻轉就有啲人可能我就即係而家嗰可能未賣出住，咁我就先買一個，咁但係而家又要俾 double stamp 啊嘛，即係雙倍印花税，咁所以嗰個咧就會反而係卡得比較多啲嘅，即係因為你又要拎一個錢出嚟，同埋如果你半年之內係賣唔出完先嗰個咧，你就一定要俾呢個税嘛，咁所以喺呢部分嗰個阻力就反而會係大啲咯，即係對於如果係換樓客上邊嚟講，咁如果你話好似你頭先再提話週末啦嗰個成交量咧。其實如果我睇翻我哋十大屋苑嗰啲成交量咧，喺過去嗰個週末咧，其實只係比前一個禮拜即多咗一宗嘅啫，咁就唔係有即暫時睇唔見到好大嘅刺激作用住嘅。咁不過如果我哋之前好似講話林鄭 plan 或者波叔 plan 都要即比較一個時間啦，可能仲要睇多半年，咁睇下究竟呢一啲人，同埋我睇咧佢呢個 plan 因為佢係增大咗即嗰個人嗰個供款。反而首期就縮咗啦，咁所以其實似係一啲可能真係首期冇咁多嘅人，但係佢個月入個入息就係比較高嗰、那個即中高檔收入嘅人士，即係佢可能幫呢一批人多啲咯。 咁另外呢就其实我呢几日都见到有一啲即係评论啦，咁就讲到其实因为金管局呢一个嘅即係放宽按揭嘅即係七成按揭啊呢个政策呢其实係重推㗎嘛，即係其实係消失咗八年啦，咁再重推返出嚟啦。咁有啲人就諗緊啦，即係究竟係咪预计緊呢其实个楼市反弹係已经会即係完结呢，其实係下半年个市会唔会开始进入一个下行嘅周期呢？你自己点睇？ 我都会睇第三季其实都有啲压力㗎喇，开始其实第二季都开始嘅，因为始终就一手盘嗰边嗰个即係推盘嗰个速度啊，或者个价佢都一手係比较容易啲去发展商调整啦。咁但係就係我今次睇就未必係即係除非有一啲好突发嘅负面消息啦，因为加息嗰啲大家都已经都预计咗嘅，即係只不过唔係一个好嘅消息。咁如果係咁嘅情况呢，就似係都係一种好牛皮，佢都係会落，但係唔係好似似以前你话沙士嗰个年代一年咁係咁直插落去，就未必係嗰种情况啦，但係嗰个压力就会都係向緊落嗰部分嘅方向走得多啲嘅。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现在我们是谈论放宽楼宇按揭的话题，还有讲下香港的楼市。如果有兴趣和发表意见的听众，欢迎打来1872311,1872311。杨明仪，其实因为讲到现在那个放宽按揭的即微调，其实买家是可以揀借按保或者是不用按保的。如果照你们的研究或者那个观察，其实你们觉得即买到即千万或者千万楼下的楼宇的一些买家，他们会倾向即会借按保还是不用按保呢？ 其实反而即是说你一千万楼下那些人呢，就可能即比较需要一点的，即是那些即是没有楼的，即是初次即是买楼初上会那些。但去到再上那些呢， 其實就應該嗰個需要其實都唔係咁大嘅，不過可能你話佢可以回覆翻七成按揭，咁唔使做按保慳翻嗰筆嘅即係保費，咁啊反而係咁輕鬆咗一部分嘅錢咯。咁但係你話去到即係好高額嗰啲，其實就相信即係佢都係想象徵式地，唔想話啊，我淨係一刀切某一個金額，我就推上少少啦，即係一個 bracket 係比較寬鬆啲，等到受惠嘅人多啲咁樣。咁但係你話佢係咪會好多人都會用咧？咁我相信就不至於嘅，因為頭先都講啦，其實八成幾以上咧都係一千萬樓下嘅成交。我哋之前計，譬如話去到二千萬樓上，其實都係佔譬如今年都係佔唔足4% 嘅比例嘅。咁所以嗰個比例唔高咯嚇。 咁好，咁阿楊明儀，咁我哋時間關係咧，我哋傾到呢度先，咁有機會我哋再傾過。咁啊，多謝阿楊明儀嘅電話。楊明儀係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咁啊，指引睇嚟即係而家呢一個即係放寬樓按嘅措施咧，即係照阿楊明儀講，都仲要觀察一段時間，睇下嗰個成效點樣樣。 係咁，同埋佢亦都預期啦，即係下半年咧，其實就算咧係有即係樓市有下行嘅壓力咧，都係一個窄幅嘅上落嘅啫，即係唔會大跌嘅。 係啦，咁啊，聽眾如果想發表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傾下，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202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今日正式刊宪生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形容，本港政制改革工作的最后一块拼图已经拼上，当局跟住落嚟要筹备选举的细节安排。除了要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公開，亦都要令到投票過程安全、有序和人性化。曾國衛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專訪的時候說，雙普選相信仍然是中央的最終目標，但要實事求是。他又說，過去很多反中亂港人士離間香港和國家的感情，當局會加強市民對國家的認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港台过去几年做了重大改革，正本清源，重新贯彻履行政府部门和公共广播机构的责任。邱应华出席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会议，讲述港台的工作和最新发展。他说，港台正确落实香港电台约章内定明的公共目的和使命，尤其在加强市民认识一国两制和在港的实施情况，以加深市民对社会和国家的认识。他又说，港台完成2021年2月公布的港台管治及检讨报告中，有关编辑管理、投诉的处理以至工作人员管理等的改善建议。日本九州北部地区暴雨成灾，至少两个人死亡，多人失踪，部分地区停电，交通大受影响。持续暴雨引致河水泛滥和山泥倾泻。当地传媒报道，福冈县一个民宅被倾泻的山泥淹埋，导致一个人死亡。另外有多个民宅因为泥石流被毁，导致一个人丧生，多人失踪。日本国土交通省上午发布最高级别的河水泛滥警报，九州地区部分水库紧急泄洪，福冈县、佐贺县、大分县部分地区停电，九州新干线部分路段和电车、巴士服务大范围停运，福冈200多间市立学校停课。乌兹别克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总统选举初步结果，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超过87%的得票率胜出，成功连任。选举在昨日举行，包括自由民主党提名的米尔济约耶夫在内的四个候选人角逐。米尔济约耶夫曾经分别在2016年和2021年当选乌兹别克总统。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米尔济约耶夫祝贺，习近平说，十分珍视双方建立的良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愿意一同努力推动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为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Ann 提翻你，塘尾道嘅突发事故仍然处理紧，塘尾道往油麻地方向近住阿兰街嘅慢线仍然封闭，而较早前沙田路往九龙近住博康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去到收费广场。睇返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慢车，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往坪石，龙尾去到彩云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侦缉行动最终回， 夏正仪被锁定为金融犯罪集团的主谋，执法部门更下令追捕。崔铁军坚决不相信自己的细侄女会做出这种坏事，三叉戟最终又可不可以查出真凶，将真正犯人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三叉戟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想跑过10公里， 我想做好时间管理， 我想养一条锦鲤。 咁你呢？ 生活中或者有好多嘢想理，当然仲有样嘢都要理一理。 理财新世代， 星期六早上9:3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 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志堅、林志恩。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阿志恩，我哋繼續傾下放寬樓宇按揭嘅話題。咁頭先即係新聞前咧，我哋同即係中原地產研究部傾過啦。咁其實佢對於而家即係上個星期五金管局放寬樓宇按揭嗰個成數嘅限制咧，即係講緊1500000嗰啲樓咧，可以即係如果係由50%咧，可以調高到即係60%啦。咁即係嗰個即係去到70%啦，即係如果1500000或者以下嘅樓，咁佢就睇到咧，即係其實呢一個刺激措施咧，未必會即係對於即係換樓客好大嗰、那個。即係幫助，因為而家講緊即係換樓客嗰、那個，即係講緊個痛點，可能就是、我想換樓，咁但我要賣咗嗰層樓，我先有錢，即係俾下一層嘅首期啦，或者就算有首期，咁佢哋啲樓即係啲額外印花税啊，可能都係令到佢哋即係會諗好耐啊，有啲即係延遲去決定啦，或者做咗即係冇咁容易推，即係放啦。咁所以有啲説法就係話啊，係咪要去設立？系啦，咁如果撤辣咁，可能冇咗个额外印花税，会唔会系即系帮到呢啲换楼客咧？咁样 咁啊，不过我听咧，即系陈茂波司长个讲法咧，就似乎即系政府暂时唔会有呢个举措啦。因为佢基于几个观察啦，就系话过去几个月咧，其实香港整体楼价咧，即系虽然系较2021年咧，当时我哋个历史高峰就回落咗12%，咁而 樓市咧整體成交量咧都回復去到疫情咧接近九成啦。咁而樓價咧同埋交投都平穩嘅。咁雖然咧佢都預期啦，即係市場咧認為未來加息係無可避免，但係而家咧目前個樓價仲係相對地高。供應仍然偏緊的情況之下，他就認為不適宜就住辣椒作任何調整。 咁收音機旁邊的市民，咁你認為究竟辣椒是不是要設呢？咁即係如果有意見，就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傾下嘅。咁我哋先同立法會議員謝偉全傾下。咁啊，即係佢係亦都係呢一個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嘅立法會議員。謝偉全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你好。 咁啊，依家我哋系倾紧楼市啊，同埋放宽即系按揭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其实上星期五咧，金管局放宽咗即系楼宇按揭成数嘅一啲限制啦。其实阿谢伟全，你点样睇即系呢一个即系措施系咪即系对于我哋楼市啊，或者对于市民置业方面，其实有啲咩影响咧？ 嗱，其实我向来都即系支持咧，尽量协助自住。嘅市民嚟講咧，喺置業方面嘅，咁所以咧，就算我同金管局都有提呢個問題嘅，就最主要咧，就點樣令到咧，點樣令到咧，就係呢方面咧，即係可以幫到佢哋嘅。咁包括咧，就係唔希望咧，淨係話佢哋嘅選擇就係一手樓，因為一手樓咧喺嗰個方面咧按揭啊，同埋即係嗰個首期付款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咁買二手樓又點咧？咁盡量喺呢方面係咪盡量可以平衡翻，即係對於嗰個整體金融市場方面嘅穩定性，同埋喺呢度可以幫到人哋即係自住嘅置業咧？咁喺呢方面咧，其實而家今次做嗰個方法，我覺得係有即係行前一步嘅。咁你係咪完全解決個問題咧？我諗係大家可以喺呢方面再諗諗咧，就有冇地方仲可以係？即係可以拆牆鬆綁或者扭鬆嗰個螺絲咧，咁樣呢個都可以喺呢方面諗諗。頭先包括咧，譬如話啲換樓嘅，佢可能係要諗下，即係頭先賣咗自層樓先買啊，亦或買咗然後先賣自己樓咧。咁後者嗰個選擇咧，即係話買咗然後再賣咧，對佢嚟講咧，可能嗰、那個。就唔会驚呢到时卖唔出又点啦，或者买唔到又点呢，咁咁呢方面呢就諗諗有咩其他嘅可以放松少少，或者喺即係安排上呢可以帮到佢哋囉。 就一傳啦，其實咧，即係除咗嗰、那個放寬物業按揭成數咧，都想同你傾下啦，關於嗰、那個設辣啊減辣嗰個問題，因為咧近排就即係其實地產業界啊同埋商界咧，甚至即係認為咧減辣嗰個措施咧係有急切性，因為即係始終佢哋睇到而家嗰個樓市嘅交投量比較低啦。咁你自己又點睇呢個問題咧？ 嗱，其實當然樓市交投量高低可能有好多因素影響，不過我同大家希望減辣咧，我覺得咧可以分析一下，如果減辣嘅時候咧，係幫唔幫到我哋想盡量協助嗰啲人去自住嘅置業，最緊要自住啊嘛，因為呢個整體嘅樓宇供應嚟講咧，而家都係供求方面咧唔平衡嘅。主要就是因為嗰個樓價咧，嗰、那個而家嘅水平咧，其實同一般咧市民嗰、那個經濟能力咧，係我覺得而家都係有脫節嘅，所以造成嗰、那個而家個單位咧，係一手樓嘅單位嗰個面積咧，每個單位咧就係比之前更加細嘅。咁代表咩咧？其實你唯一要買嘅就越住越細啦，喺呢方面。咁所以你減辣嘅時候係點咧？係咪幫到？即係譬如你減辣三年嗰個減，咁係幫到咩咧？啲人係咪短期內就可以減少？譬如佢賣出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嗰個手續費啊，包括我當手續費啦，其中嗰個辣椒就係、是、咁。呢個係咪幫到即係想置業自住嘅人咧？呢個第一點啦嚇、啊。第二點咧，即係如果你譬如話用公司買，咁其實係咪有幫到想？置業自住嗰啲人咧，其實大部分自住嘅人咧，我相信佢都係用個人名義去買啦，係咪？ 嗯。 咁用公司嗰啲咧，好多時候就係一啲企業啊，佢可能係買樓即係投資啊，或者其他用途啦。咁 跟住嚟讲呢，即係如果你话係啲人买多啲楼，即係佢拥有嘅单位多啲啦，咁佢要俾多啲嘅税。咁呢啲呢，我相信又係未必係买楼自住嘅人，因为其实佢係想自住都係顶笼佢係一个单位啫。咁如果你从呢啲角度去分析嘅时候呢，究竟设立嚟讲係帮到乜嘢呢？咁我觉得大家可以喺呢啲角度呢就有个自己嘅分析之后嘅一个判断囉，我觉得。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呢，咁依家我哋傾緊放宽楼宇按揭甚至乎系咪设立嘅话题嘅。咁如果有兴趣想发表意见嘅听众，欢迎打嚟 1872311,1872311。咁谢伟全，头先你提到啦，即系二手楼嗰度系咪可以即系再諗下一啲即系松绑或者一啲放松嘅措施去帮到啲自住嘅即系市民去即系换楼咁样啦。咁但系而家睇返即系今次嗰、那个即系金管局佢放宽呢一个按揭嘅成数呢，其实就即系头先我哋同即系中原嘅地产研究部嘅杨明仪倾过啦，佢就话其实而家啲买家咧，其实佢换楼嘅话咧，佢棘喺就系即系真系佢哋嗰个未卖出自己层楼啦。咁头先你讲话可以再放松，仲有啲咩即系可以真系放松到，等即系呢一啲即系想换楼嘅买家系可以真系即系换到楼咧？ 嗱，如果同嗰、那个征税嗰个问题咧，嗰、那个出发点咧，系咪譬如佢呢啲自住嘅，佢希望换楼嘅？你唔係俾一段時間佢呢，就唔好先收咗佢嗰個即係特別嘅印花税。咁喺呢方面減輕佢啲負擔啦。咁另外當然呢，即係譬如本身佢要換樓呢，基本上都要有啲積蓄嘅。但呢個積蓄方面呢，而家你譬如放寬到即係1500,000，咁當然呢個已經係俾大家多一啲選擇。仲有呢，就二手樓嚟講呢，一般嗰個而家單價嚟講呢，係比一手樓平嘅。咁當然佢因為亦都有考慮呢，就係、是、個新舊問題啦。咁呢個係當然個人選擇，有啲人鍾意新樓嘅買樓花，佢對佢嚟講呢，即係覺得係鍾意新嘢，咁呢個冇辦法嘅。咁個人有一個選擇，但多即係可以多佢一個選擇。咁另外呢，就係、是、譬如而家嚟講你可以做到70%，咁另外係按揭保面嗰方面嗰度，可能某個程度呢佢都令到嗰、那個保險嘅費咧會少啲啊！如果你70%嘅就唔使啦，再上你咪要俾咯。咁呢個都係一啲即係我覺得係一啲短暫，因為基本上咧，我相信譬如舉例一年之內咧，你應該都可以賣咗你自己嗰、那個原本住嗰個單位咯。咁我覺得喺呢度係其實都幫到下嘅。咁你話完全幫？即係好似大家講，可唔可以即係令佢嗰個更加放寬呢？呢、這個某嘅程度呢，我覺得政府可能都考慮要平衡返成個金融體系方面嘅穩定性囉。咁、這、呢個我覺得對我嚟講呢，最緊要行前一步，係咪再即係可以再推動下呢？喺呢方面呢，大家可以喺就呢樣嘢呢就係諗一諗。咁我個人嚟講呢，可能呢就都就嗰個特別嘅印花税嚟講呢，係咪可以延遲少少先交，咁如果真係呢、這個係行得通呢，佢嗰個壓力都會少啲囉。 周一全你提到呢，即係頭先我哋傾開即係設立嗰樣嘢啦，咁你都講到即係話呢一點呢，其實對於一啲真係想自住置業嘅人呢，其實即係嗰個幫助未必係好大啦。咁我見到一啲地產業界嘅人，即係當然除咗提到呢點之外，亦都提到一啲即係要吸引高才嚟香港嘅誘因啦。咁嗰個納稅嚟講呢，即係佢哋就認為其實好影響嗰啲即係高才嚟香港嘅意欲嘅。呢、這個你又點樣睇呢？ 當然每個人呢，佢有啲意見嘅時候，從自己熟悉嗰個環境或者自己個行業去出發囉。置業即係如果你係代理，佢真係希望個生意做得多啲，咁呢個係最緊要嘅。而家嚟講呢，就睇到呢個成交量呢，佢哋覺得少。以往呢，佢哋好集中喺一手嘅，咁一手當然佢嗰個可能個傭會多啲添啦。咁但係呢，二手樓嚟講呢，你如果睇個辣椒，自從有咗辣椒之外呢，一手樓同埋二手樓嘅成交量呢，係其實個比例係收窄咗嘅。咁呢方面點樣，即係我就成日都希望呢，多啲選擇俾啲自住人士，唔好集中呢淨係買樓花或者一手樓。因為始終如果你多啲選擇嚟講呢，我覺得呢就你揀唔揀呢，就每個人嘅自由嚟。咁我所以我自己意見嚟講呢， 就是正如我剛才讲啦，有多啲选择帮到几多其实都唔多唔少有帮嘅。你话系咪完全即系突然间改变嘅楼市好兴旺呢？我又唔觉得好兴旺嘅时候对一个自由人士自住系一定系有带嚟最大嘅得益喎。咁大家睇到楼市如果疯狂向上升嘅时候呢，其实去买楼自住系唔容易嘅。尤其是呢就系嗰个时间可能呢都系一手楼嗰方面呢主要嗰个来源啦供应。就二手楼系困难嘅。咁所以我始终都希望喺二手楼个市场上面呢个成交量可以提升。点样令到佢提升呢，喺呢方面系諗办法囉。所以因此我都是建议金管局，喂，我觉得你有条件去放宽那个成数，放宽那个限制那个银码咯。 嗯，好，咁多谢晒谢伟全嘅意见。咁啊，谢伟全咧系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嘅议员。咁啊，只因听下谢伟全讲啦，其实嗰个即系放宽成数之余，其实佢嘅意见都希望可以喺嗰个印花税，即系如果可以有一个即系延迟俾啲即系业主咧去教咧，可能都帮到一啲想换楼即系买二手楼嘅业主。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在这个社交媒体界有一个新的公司，就叫做 Threads, T-H-R-E-A-D-S, Threads. 这个名字是有点难读的，萧叔叔跟大家讲解一下。怎样难读呢？ TH 这个音很多人本身已经觉得难读了，但是我后面再加一个 R 音， OK? Threads, Threads, Threads. 有什么窍门可以读得好一点呢？第一件事，TH 我哋唔好理佢先，先读咗个 red 先 ，R E A D， 你当系红色啊，嗰个 red， 加个 s 喺后面嚟 ，reds，OK，、okay? 前面轻轻卷嚟啊 ，reds， 跟住佢读完个 reds 之后咧，我前面轻轻做翻个 th 亦都系啦，脷尖放喺上面嘅门牙下方，轻轻喷气。跟住完之后直接扔落去个 reds 度，听住 threads， and that's how you pronounce threads。咁啊，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收音机旁嘅听众，依家我哋系倾紧咧，金管局系放宽楼宇按揭成数嘅话题，咁啊同埋楼市嘅话题。咁头先我哋同咧一啲嘉宾倾过啦，咁即系去到讲紧换楼嗰啲市民，如果而家有咗嗰个放宽楼括楼宇按揭成数，即系买1500万以下嘅楼咧，可以即系按到去七成啦。咁由即系之前5成、6成去到按到七成。咁另外如果即系话真系咧，即系有一啲嘉賓就建議可唔可以將嗰個特別印花税嗰、那個即係繳交嘅限期可以即係延長咧，或者遲啲先需要交嗰個税咧，係咪可以幫到一啲換樓嘅即係自住嘅市民？咁啊，呢啲市民如果有興趣想同我哋傾下咧，歡迎打嚟1872311傾下嘅。咁啊，之恩，咁頭先即係阿謝偉全咁樣講話，即係希望可以放寬到嗰、那個即係額外印花税嗰個徵收嗰個時間咧，你覺得咁樣幫唔幫到嗰啲即係想換樓嗰啲即係？買家咧， 呢個都應該係有關係嘅，因為其實咧，我哋所講為真正所謂一個叫換樓鏈咧，其實入邊仲有一啲疑慮，我覺得而家都需要解答嘅。譬如頭先提到啦，即係嗰啲需要即係可能買一新單位先搬走，即係放售佢自住單位市民嚟講咧，其實而家都有一個雙倍印花税預繳嘅問題啦。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啲嘅疑慮咧，可能對於我哋頭先所講咧嗰個放寬按揭成數呢、這個新措施咧，即係嗰個作用嘅發揮。都会有一些影响在这里。咁同埋头先我亦都提到即係二手楼市场个问题呢，睇返其实过去个周末嚟讲呢，就十大屋苑嗰个成交宗数都仲系单位数字。咁可能即係市场都仲要一啲即係时间呢，即係先可以系即係激活到啦。 同埋聽眾，如果對於放寬樓宇按揭成數有意見，對樓市有意見啊，甚至乎對設立有意見啦，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不如我哋先同咧一啲學者又傾一傾呢一個放寬樓宇按揭成數嘅問題。收音機旁邊有李兆波，係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學人。你好，李兆波。 你好，李志堅，我林志恩。 咁啊，可唔可以同你講下咧？其實你對於即係上星期金管局即係放寬樓宇按揭呢一個新嘅即係措施啦，咁即係雖然佢哋就即係政府就話係一個微調啦，咁但係你覺得對於而家即係香港即係一手樓同埋二手樓嗰個市場，或者對於想即係換樓啊或者首置嘅買家，其實有啲咩影響咧？你自己覺得？ 我覺得就嗱有啲幫助嘅，始終都佢唔係淨係首置嗰啲啦，即係你哋節目都有討論啲換樓嗰啲啦，但我又覺得唔好當咗佢一個神蹟咁樣啦。個原因就係嗰個利率都仲係好高，咁咧同埋咧就啲人對買樓嗰啲嘅信心咧，即係佢對個前景好有信心，佢諗住幾年內唔走啊咁樣咁先至會買嘅。我自己睇就因為第一個印花税咧都仲係好高，我唔係話淨係收印花税嗰、那個，即、就、係、是、你嗰、那個日期可能有啲時間要俾咗雙倍印花税就退翻個問題，就係、是、本身咧我一直嘢都覺得即係、就是、對一啲真係用家嚟講咧，那個印花税好高。如果佢諗唔清楚話，哎呀買完之後幾年後走嘅話咧，離開香港，咁呢個印花税咧，對佢嚟講都幾重創嘅。咁我再睇咧，就係、是、幫助到一啲即係買樓嘅人嘅邊緣啊，或者無論係首置啊，又係點樣啊，因為換樓。咁但係咧，政府我覺得亦都諗到佢自己庫房嘅問題咯，即係你佢喺嗰個財政預算案年頭嗰陣時啊，財政年度頭嗰陣時就話啊，地價收入係850億，啊呢、這個印花税850億，咁印花税當然亦包括股市嗰啲啦，而家唔係好得，咁變咗兩個加埋1700億咧，如果佢再唔做啲嘢嘅話咧，即係有啲利好嘅信號嘅話咧，咁剩翻呢九個月嘅時間，政府個庫房可能就即係呢條數咧就反映唔到出嚟啦。咁我覺得個用意有啲係咁嘅樣咯。 嗯，李兆波都想同你傾下咧，即係其實而家放寬按揭成數咧，即係對於譬如嗰個整體銀行嗰個信貸風險咧，又會有啲咩影響？ 嗱，就都舊年跌咗 16%， 今年升咗大概6-7% 啦。咁佢依家微調嘅話咧，個風險都係好低嘅。其實就所以就也有啲人話會唔會可以再放寬啲？咁我自己啲即係從嗰個金融啊會計嗰個角度嚟睇咧。嚴啲啲會好過鬆啲，因為當你鬆咗嗰時，你嗰個銀行體系出現啲即係啲大嘅動盪嘅話，我哋承受唔起一啲咁樣嘅刺激。咁我覺得暫時放寬嚟，你睇下個情況係點樣先至再做嚇。咁我覺得都未遲嘅。 嗯。 咁啊，李兆波其實講到即係地產業界有啲聲音就話，係咪可以而家呢個狀況之下可以去設立？咁但係頭先你提到咧，而家成個樓市或者即係各樣嘅措施都要睇利率啊，即係税項啊，咁又要睇下庫房嗰個問題啊，又要平衡翻銀行體系嗰個風險，又要去幫到啲即係買家啊，即係首置又好，換樓又好。咁其實究竟即係以你嘅研究，究竟其實咩條件之下先可以設立咧？即係如果真係要設立嘅話？ 嗱，就政府最後嘅數據比我哋多，所以嗰個網頁俾一啲啲數字啲啲咁樣啦。咁我覺得就算設立咧，似乎就係額外印花税嗰度咧就可以鬆綁少少。依家就係3年啊嘛，咁佢又分開三格嘅，6個月之內啊，6至12個月，12至36個月。咁近年即係近呢啲幾個月咧，你發覺即係個數字都可能係幾百萬至到千零萬咁樣。咁啊，單位數字至到單位叫即係10-20宗嗰啲咁樣嘅，12個月至36個月。咁可能喺呢個時間，你話唔係三年縮短到譬如2年咁樣，咁呢個都叫少少減壓嘅嚇。就對於政府庫房，一睇依家啲數字嚟講，應該個影響就不大嘅，咁令到呢度一啲人可能有一啲嘅鬆綁咁樣啦。咁但係你至於話嗰個即係買家印花税，即係非本地嗰啲咁樣咧，我就覺得真係未必有嗰個減壓嘅空間啦。對於代理嚟講係梗係想啦，多生意做。咁但係香港嘅房屋問題帶嚟好多啲社會問題啊。咁如果你好多資金嘅湧入嚟嘅話咧，咁啊當然即係你得益嗰啲就開心，但係咧就對我哋呢啲本地一啲想買樓置業嗰啲人士嚟講咧，可能就帶嚟好多嗰啲問題啦。咁所以政府要睇都要平衡翻咧，就係、是、一啲有想置業人士一啲嘅啲嘅需要啦。咁另外就係會唔會帶嚟一啲泡沫對銀行風險嗰個影響啦？啊，咁另外對政府庫房嘅影響考慮呢幾樣嘢。咁所以我啱話即係。暫時嚟睇，似乎額外印花税可以喺個年期嗰度嚟到鬆少少，或者喺個稅率嗰度鬆少少咯。 另外我都想问下，李士波你会点样睇跟住下半年嘅市呢？因为头先我哋同其他嘉宾经过咧，就大家都觉得会有一个下行嘅压力，但系就唔会跌得好劲嘅。你自己又会点样预期啊？ 李士波要快少少，因为你又做新闻，系唔好意思。 原因就系因为咧，嗰啲咩高才通啊，佢哋喺内地揾嘢做出现一啲问题，先就嚟香港嘅啫。咁唔会当咗佢哋系神迹或者魔西咁样。所以我自己系悲观噶，对于嗰个下半年嘅楼市，即系除非你话啊，突然之间掉头减息呢、这个机会系唔大咯。咁经济。我相信暂时都是很大的压力。 咁好，咁多谢李兆波嘅意见，咁我哋有机会再经过。咁李兆波系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究人，咁我哋呢返嚟再倾其他议题。咁我哋先听一节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架坏车阻路，部分嘅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而塘尾道有突发事故，去油麻地方向近阿兰街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之后再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去到理工大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阿志恩。咁呢一节我哋倾个话题咧，就同即系马迷都有关系啊。 系。 咁啊，事完就系、是、其实喺七月一号咧，即系回归纪念日，亦都系有赛马日啦。咁啊，当日咧就即系沙田马场举行嘅回归赛马日咧嘅日马赛事咧，就其中一只马匹文明之光咧，就即系心脏病发，咁啊就。倒喺赛后倒地咧就死亡嘅，咁即系讲紧马匹嘅死亡事件咧，其实喺之后即系七月六号嘅赛事咧，喺跑马地嘅夜马赛事咧，喺第三场嘅赛事咧，赛马大家开心咧，喺比赛期间就即系断脚之后咧就被人道毁灭，即系咁啊，跟住第七场嘅赛事咧就大师级喺冲线嘅之后咧。都是怀疑是心脏病发呢，就是倒地就是不治的。咁讲緊就是六日的即是之内有三匹马就死亡啦。咁其实马会呢即都是承认嗰个事件是有啲即罕见同埋唔尋常嘅。 嗯，是啊，其实即呢个我諗可能听众都有呢个諗法啦，就是即连日来即有三匹马匹喺即比赛嘅时候咧死亡咧，即都真係不寻常嘅。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即马会咧佢本身对于个马匹个保护都係非常严格嘅。咁如果我哋睇返即马会嘅一啲新闻稿咧，都讲到咧，其实马匹出赛之前嘅一日咧就一定要接受兽医检验啦。咁其实上个马季咧，即马会统计咧，佢都完成咗11,000次嘅赛前兽医检查啦。咁其实咧，佢亦都提到一点啊，就系赛事日嘅时候咧，其实兽医亦都会全程监察赛区，由马匹亮相啦吓，去到即系前往赛道同埋闸前啦，去确保马匹咧系冇出现不寻常嘅情况。咁其实马会咧，即系自己个讲法咧，都系话咧，连日发生三宗赛区事故咧，其实都系真系罕见同不寻常。咁尤其是咧，佢哋过往记录咧，就冇睇到咧，即系呢啲马匹咧，佢系会有一啲受伤嘅风险。咁所以咧，即係無論係從一個即係保護動物嘅角度嚟講啦，又或者從馬迷嘅角度嚟講咧，其實今日我哋都好多角度可以睇啊呢件事。 係啦，咁從馬迷嘅角度我哋講啦，因為講緊即係有啲觀點就懷疑嗰個即係死亡事件會唔會同一啲天氣酷熱有關？因為睇翻即係七月一號嗰日咁啊嗰個。即係氣温咧，咁講緊即係沙田馬場嗰陣時嗰個温度咧，即係都有成攝氏，即係最高氣温去到30.9度嘅。咁當然咧，即係你講緊個 温度係咁，即係，但係你可能我體感温度又會再高啲。即係如果人嚟講咧，你30度，身界再高一兩度嘅，即係有時個觀念上。咁睇翻七月六號嗰日，即係跑馬地嗰個氣温咧，最高去到33.4度嘅。咁其實針對即係酷熱天氣，即係今年都特別熱啲啦。咁馬會本身都有即係喺今個即係馬季都有安排啲黃昏嘅賽事嘅。咁其實啊，究竟黃昏賽事黃昏馬，即係對於真係馬匹啊，同埋對於騎師嗰個健康係咪都有一個即係好嘅影響咧？咁或者啊，係咪安排多啲夜馬好啲咧？咁樣咁，因為而家今個賽季仲未完啦，咁即係有啲關注即係馬匹嘅權益嘅人士就會建議啊，係咪可以將嗰個即係賽期有個調整咧？係咪可以縮減個賽期咧，提早殺貨咧？咁所以馬迷如果對於即係例如，天氣熱啦，咁啊賽馬嘅活動究竟係咪可以黃昏馬多啲，或者夜馬多啲，去即係對馬同埋對於騎師個健康都係好啲啦，對於佢哋個表現都會好啲啦。咁至於關注馬匹嘅權益啊、健康嘅人士又覺得啊，其實呢啲措施係咪都可以幫到？咁啊，歡迎打嚟1872311 同我哋傾下嘅。 讲开咧，黄昏马咧，咁我都有留意到马评人啦吓，黄兴贵佢有一篇嘅文章咧，就讲到即系香港嗰个黄昏马嘅特点啊。其实佢咧即系将香港嘅黄昏马同即系新加坡去做比较咧，就时间上面其实香港咧系4:00开场啦。咁其实大家都喺香港嘅都会知，其实4:00都仲系好热嘅。即系其实对于某一啲马迷嚟讲咧，同跑日马系冇乜分别。咁反观咧新加坡咧，就系黄昏赛咧，其实系晏昼6:00先开跑啦，咁去到夜晚11:00完成啦。咁其实就个时间上咧就比较接近香港嘅夜马嘅。咁至于咧有一啲嘅即系传媒其实都有问到一啲马迷嘅，其实日马改做黄昏马咧，即系大家点睇咧？咁就有啲马迷咧就认为好嘢嚟嘅吓，因为可以避过一烈日当空啦。咁但系亦都有马迷咧就话，其实跑到7:00咧就即系可能跑黄昏马嗰几日咧，佢就影响到佢投注下，譬如下半场嘅赛事咧，佢就未必会去做啦咁样。咁另外啦，即系餐饮业有啲咩影响咧咁样？咁譬如餐饮业联会协会会长黄家和咧就提到咧，其实改开跑时间咧，对于餐饮业嚟讲咧都系个机遇嚟嘅，因为就可以有两次嘅生意机会啦，包括就系赛前嘅下午茶同埋赛后嘅即系宵夜生意咁样。咁唔知即系各位听众又点睇吓？即系黄昏马对于你哋嚟讲系即系冇咁热啦。方便咗啊，还是其实会影响到你哋嘅投注活动咧？大家都可以打上嚟倾下。 系啦，1872311，1872311，咁啊，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下，即系马迷啊，或者你系关注动物权益嘅，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同一啲专家倾一倾啊。收音机旁边咧有麦志豪，佢系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执行主席。麦志豪你好。 Hello， 大家 好，主持人你好。 因为我哋而家倾紧嘅就系即系七月一号啦，去到即系跟住七月六号啦，即系呢六日里边有三匹马嗰个死亡事件啦。咁其实即系就你嘅观察或者初步即系睇啦，其实即系你对于个事件有啲咩睇法咧？ 我谂都几罕见啦，首先，同埋我谂系好多嘅因素嘅。一时间我哋就暂时唔能够认定系究竟天气热啦，啊，定系会唔会有其他嘅因素？不过我个人觉得咧，可能好多马迷未必，好多其他非马迷未必明白嗰、那个赛事嘅模式啊。就系咧，去到季尾咧，其实是一个好危险嘅时间嚟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季尾咧，其实好多马咧，其实可能系香港赛马嘅评分制度嘅关系咧，咁咧就好多季尾嘅马就想出嚟系求减分， 吓、 减分意思就系话等佢下年即系再出嚟跑嘅时候咧，变咗可以有个比较即系着数啲嘅分数啦，或者低分少少，咁啊亦都会跑更加容易攞到头马，或者更加容易能够得到成绩。咁但系问题就系去到季尾咧，好多马嘅状态其实系唔好嘅。 点解咧？ 嗱，一来跑得多啦，已经去到季尾啦，即系运动员一样啫，去到季尾都开始攰啦。咁二来就系你睇下嗰个当时嘅天气热，特别又热啦，去到夏天呢个六七月嘅时间。第三就系话，你自己嘅状，你自己想求减分嘅时候，可能只马本身状态都唔系 top fit， 不过只不过希望求减分嘅啫。嗱，咁啊构成一个几危险嘅嘢就系、是，嗰啲马其实喺唔够状态又天气热嘅情况之下咧，好多时候可能。未必能够应付到个咁激烈嘅赛事，而往往就造成咗好多嘅危险。马匹自己健康嘅问题啦， 甚至可能有時就算話墮馬成啦，因為你見到墮馬其實係因為只馬唔夠力啊，好多時候佢自己都未必能夠適應到個步速啊，可能有時候所謂嘅你踢我啊，我踢你啊，自己埋終點之前嗰十幾二十米，其實可能嗰啖氣係冇咗噶啦。不過有陣時即係可能為咗要全力衝刺啦，要攞獎金啦，咁啊騎師嘅鞭策之下咧，佢哋馬喺最後用埋嗰啖氣咧，可能就正正係出現悲劇嘅原因之一。 嗯，咁我见到咧，你其实喺传媒嗰度讲过啦，就话即系政府都应该要去规管嗰个赛期嘅。咁因为其实马会基本上每季个赛期就系行会去做批准啦。咁但系而家真系即系好热嘅状况。咁其实咧，对比翻以前嚟讲咧，嗰个马季结束嘅时间亦都系即系后咗嘅，即系过往六月已经结束咗。喺呢点上面，你会有啲咩建议？ 我觉得我哋一定要即系唔可以真系。只看錢看啦，其實我明白嘅，無論由政府、馬會，甚至係受薪董事啊，各人都好，騎師連馬師都好，賽期越多越密咧，個收入一定係越高嘅。嗱，收入高嘅時候咧，其實係個個都贏嘅，政府又贏啦，馬會又贏啦，市民都贏嘅，因為有多啲嘅慈善事業啊嘛，多啲嘅慈善捐獻啊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賽事嘅主角就係啲馬。马能唔能够应付到去即系七月中咧？嗱，对比翻我哋十几二十年前咧，香港天气真系冇咁热嘅。我哋而家一年比一年热，然而咧就系赛事一年比一年多。今次仲撞啱咧，又要补赛期。原本星期一个赛事咁唔会存在嘅，系因为旧年打风有一个赛事取消咗，而行会啊通过咗，俾你再补赛期啦咁样。但系就一直都未补，就去到而家都季尾啦。先至補翻呢日賽期，就夾硬攝咗呢日出嚟。咁呢一個咁樣夾硬攝呢個賽期咧，我唔敢講係咪直接造成今次嘅悲劇啦。咁但係唔多唔少，我哋都要睇到嗰個警號，就係話，就算以後要補賽，我都覺得唔可以喺夏天補賽咯。同埋我哋唔係要縮減個賽期啊，我哋翻翻以前個賽期啫嘛，以前根本就冇咁多嘅。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或者馬迷咧，我哋而家係傾緊咧。連日嚟有三匹馬死亡啦，咁我哋傾緊咧就係、是、啊賽期係咪可以有個即係調整啦，或者補賽係咪唔應該即係喺即係季尾去做啦？咁麥志豪其實即係頭先你提到個賽期方面或者季尾啦，咁其實加上個天氣熱嘅話咧，其實黃昏馬或者夜馬係咪好啲咧？即係如果即係咁嘅安排。 固然是啦，我想知呢个常识常理嚟嘅啫。咁啊，中午礼拜嗱，平时一点钟开跑啊，呢个嘅日马，你谂一谂到一点钟根本就唔适合做运动添，冇话跑马啦。咁去到四点钟系咪就适合呢？嗱，四点钟坦白讲，由四点至到六点嗰段西斜时间，其实真系好热嘅。我都听过好多即系马圈嘅朋友讲，当佢哋过终点解鞍嘅时候咧。其实个马背真的是出烟的，是很恐怖的。我觉得呢如果真的非跑不可的时候，我认为两日都应该是只可以夜马咯，都应该是夜晚七点钟打后才可以跑。其实夜晚七点钟香港的夏天呢依然是十分之湿热的。黄昏马帮到少少啦，但我个人觉得帮到都不是很多。 麦志豪，我亦都见到咧，即系你有个呼吁咧，就系希望马会可以跟海洋公园嘅做法，就系、是、即系当有动物死亡嘅时候，就应该公开嗰个死亡嘅报告向公众交代。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马会譬如佢判断个马匹死因嗰个程序系点样啦？咁同埋因为其实咧，嗰啲马始终系即系马主拥有啦。其实个马主会唔会都觉得佢冇乜责任要去公开自己马匹个健康状况？ 我调翻转答你先，你觉得好啱啊？因为嗰啲系属于马主嗰个嘅产，即系佢嘅财产啦。咁但系其实你哋，我哋都要明白一样嘢。当马主买有一匹马，佢进入马会去比赛嘅时候，其实佢都要跟翻马会嘅游戏规则嘅。亦都唔能够佢话点就点嘅。所以其实我谂系要点样倾出嚟咯。当你成为一个马主嘅会员，马会嘅会员，而你准备成为马主再去竞赛嘅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而家大部分嘅规则都系由马会定嘅。马主都是要遵从的。咁喺到个咁关键一隻马匹死亡，一个生死存亡嘅一啲咁重要嘅嘢嘅时候呢，我觉得公开死亡报告唔係一个好过分嘅要求。当然呢，海洋公园嘅做法就係即係佢哋有啲 啊，俾教授保護動物啦、啊、朋友絕種動物啦、啊，佢哋一定會公開詳細死亡報告，呢、這個向市民交代，因為一個嘅支持慈善機構。咁但係馬會如果大家講緊咧，我哋慢慢趨向一個即係國際形象啊，一個大都會啦、啊，賽馬希望同國際嘅好多嘅賽馬事業睇齊嘅時候，一個咁公開面對整個國際嘅時候，我覺得咁樣做其實只會提高我哋嘅形象同埋提高馬會嗰個嘅公信力咁解嘅啫。 嗯，咁啊，阿麥志豪，咁其實頭先我想再傾翻咧，就係如果即係賽馬嗰個賽期啦，無論佢係即係季尾定係點咧，即係天氣酷熱咧，其實睇翻馬會，即係睇翻資料咧，其實馬會都有一啲特別嘅安排，例如佢哋喺解安處都會有啲即係大風扇啊、噴霧風扇啊，去即係幫啲馬降温啦，係咪？即係又有遮，即係喺配安處有遮光紗網啊，咁啲馬其實本身都有冷氣馬房噶嘛，咁先至。由冷氣馬房就運去即係配安處嗰度，即係先出發啦。咁又有馬房本身有水桶灑水降温啊。咁其實呢啲本身嘅有嘅安排係咪？即係其實都以而家個天氣咁酷熱，即係如果照你嘅觀察或者個研究係咪，即係都唔夠去降温啊？幫啲馬。 我自己覺得係唔夠咯。咁樣講啦，大家應該如果大家有多啲背景知識嘅話咧，其實。香港唔係香港嘅全世界，所有嘅純種馬用嚟競賽嘅純種馬咧，其實呢啲咁嘅品種咧，佢哋好多時候心臟咧都有啲心律不正嘅情況出現嘅，係尋常嘅。當然心律不正唔係一定會死啦，亦都唔係一定話會隨時有意外，唔係咁嘅意思。人都好多心律不正，但我呢種嘅純種馬咧，其實心臟有問題嘅次數或者個機會咧，唔罕見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點解唔做多少少避免佢哋嘅心臟出事？就喺呢個咁酷熱嘅情況之下，避免咗嗰個賽事呢？你要明白，一隻千幾磅，仲要孭住上面百幾磅嘅騎師加配備嗰個馬鞍，同埋佢喺即係含住口含鐵，仲要喺個鐘點嘅時候被鞭打，一個咁激烈嘅過程裏面，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嗰個係我哋自己啦，我哋係人，我哋一個運動員。承唔承受到呢？嗱，呢一个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嘅。 嗯，咁啊，麦志豪，讲翻头先你提到话，即系有机会骑师会为咗嗰个表，即系马匹表现会落边啊。咁其实喺外国系落边嗰个情况又点样嘅咧？ 嗱，喺外国咧，当然唔可以一概而论啦。有唔少嘅国家咧，其实对呢个落边咧系已经发出个指引嘅。例如喺最后钟过终点之前嗰几多米系唔可以再用边。个原因系咩咧？因为过终点嗰一刻咧系最。即係電光火石、生死存亡，真係哇用盡條命嗰刻㗎喇。如果隻馬係原本佢嗰啖氣係冇嘅，佢冇能力再衝過呢個終點嘅時候，你再加鞭呢，其實係加速咗嗰件悲劇，即係可能會造成一個悲劇啦。所以喺過終點前唔俾落鞭啊，或者限制落鞭嘅次數啊，嗰下數呢，嗱呢一個呢係有好多嘅限制嘅。喺香港而家唔係完全冇限制嘅，即係馬會有嘅，馬會就話唔可以過度拆騎。咁但係問題個指引呢就有啲唔係好清晰。我哋亦知道呢香港曾經有騎師係被罰嘅。喂覺得你冇必要喎，點解你仲即係馬冇乜增勝機會喎，仲連車輪邊四十幾邊呀咁樣。咁但係呢、這個懲罰就唔多囉。我同埋嗰個嘅指引唔夠清晰嘅。 嗯，好，咁啊，多谢麦志豪嘅电话，咁啊，多谢你，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咁啊，麦志豪系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执行主席。咁啊，听众或者马迷，如果对于我哋而家倾紧嘅话题有兴趣，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倾下嘅。咁啊，收音机旁边咧有听众啊，石先生，石生你好， 系你好啊，林先生，你自荐 系有咩意见 咧？根本香港而家嘅天气咧就激烈嘅，应该咧就要提早结束。 嗯、 如果你马会要跑呢黄昏马都唔足够，因为点解呢？你四点以后都仲系好热嘅。嗱、 嗯 啊，我嘅主张呢，如果你真系要跑，就跑翻夜马。 嗯， 你跑夜马就凉快啲，因为点解呢？嗱、啊，你而家跑夜马，你礼拜六或者礼拜日都得噶，因为点解呢？你礼拜三跑夜马，礼拜四都要翻工啦，冇影响嘅。仲有一样嘢，根本马会呢。人命啊！ 系咁啊！阿石生本身自己咪都系马迷啊？ 我会员嚟嘅， 会员嚟嘅，即系本身啱啱先七月一号或者六号有冇入场，即系睇赛马。 嗱，我冇入场，但系我有睇。 嗯， 好似嗰个布纹嗰条嗰只马咧，喺直路咧，佢跌马嘅时间系极之危险噶。因为点解呢？后边有马，左 左右有马，我连住嗰只马过终点之后，就死咗就跌马，咁都系有危险噶嘛。咁影响到佢自己只马生命，其他骑马人嘅生命，甚至到我哋投注都有影响噶。 嗯。 所以咧，马会应该要真系极之注意呢件事。如果黄昏马嘅话，系参与嘅人食饭都冇时间噶。 嗯。 所以索性跑夜马啦。 好，咁啊，多谢石生嘅意见，多谢石生嘅意见吓。咁啊，阿志恩，咁啊，石生就认为即系其实如果天气咁热咧，即系早啲，即系赛季杀科都唔系一个问题嚟 嘅。嗯，同埋佢即系亦都提到好重要一点咧，就系、是、其实即系嗰个马匹嘅健康，亦都会影响到个骑师啦，以及其他人同马嘅生命嘅。咁所以呢一个都系牵一发动全身都系重要。 咁同埋頭先即係阿麥志豪都提到啦，其實因為季尾即係比較上有個狀況，就係如果啲即係馬匹佢要即係去即係減分或者要搏某啲表現咧，咁其實佢哋都可能有機會即係會係即係比較上可能係個體力已經可能差咗，因為成個馬季已經跑好多日啦。如果再喺季尾去咁樣跑法咧，有機會真係個體力唔得，咁即係對個騎師本身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安全嘅危機，因為如果佢即係墮馬或者係佢即係斷腳啊，有機會影響到個騎師本身嘅安全啦。 咁同埋就亦都有一啲資深嘅馬主都有講過咧，即係雖然咧香港嗰個賽事咧嗰、那個路程係短過外國啦，咁但係因為香港天氣比較濕熱啦，咁所以可能喺短途爆發上面咧，其實都有啲馬未必承受到一個咁熱嘅天氣。 係啊，咁所以除咗馬迷即係關注呢啲賽期啊，或者係即係馬匹嘅安全咧，其實馬主咧亦都即係會好關注佢哋自己個即係財產啊，或者佢哋嘅馬匹即係嘅健康啦、安全啦，點樣去表現啦。咁我哋觀眾或者馬迷有聽眾有意見咧，可以打電話嚟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继续系倾紧咧。之前有三匹赛马死亡嘅事故，引发大家关注咧。而家天氣酷熱啦，究竟嗰個賽季係咪可以提早殺科啊？甚至乎係減少場次啊？就算係要真係要跑啦，啲馬要賽馬係咪可以考慮即係多啲黃昏馬咧？咁馬迷點樣睇？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志恩，不如我先同聽眾傾下先。咁啊，收音機旁邊咧有司徒女士，司徒女士你好。 喂，你好啊，李生。 系啊，咁啊，你系咪即系其实头先我哋听咧，即系话你本身系咪都细细个都有同即系爸爸入场啊？ 赌马，不过以前咧就真系夜马就真系十点零钟就散噶啦。不过而家我都好奇怪，听收音机都到十一场。咁你知咧，我哋呢个 climate warming 有气候变暖。咁喂，仲有，如果你哋喺彭福公园嗰、那个沙田嗰度系个盆地嚟噶。咁所以佢登出嚟嗰啲30.9度，我根本就唔相信。我自己住喺大嶼山，我自己呢個位置係山頂。咁仲有我呢度大樹婆娑都30几度，4点钟係最熱嘅。咁所以嗱，首先動物權益，我覺得絕對不人道。啲馬嗰兩隻馬盡忠職守，你睇佢馬主邊個？司徒小姐深切嘅 condolence， 因為嗰啲馬係盡忠職守過咗。那個 finishing line 佢先 collapse 噶，即係我覺得佢哋好可憐。今時今日我哋香港做到死在的貧窮，馬都跑到死啊！呢啲係直接發生咗嘅，近因跑到死，酷熱天氣加開場四場，遠因間接嘅 indirect cause 咩？馬會要交數啊嘛！香港政府你而家唔夠錢使。我哋咁多城市貼咗咁多錢，我哋個個攞咗20000几蚊，好 happy 去使。啲錢邊度嚟呢？係庫房。咁佢要攞錢，咁錢從何來？馬會又要唔知一年多咗幾多億喎？嗱，我啲新聞睇唔係我作嘅。 好，咁啊，多謝司徒女士嘅意見，好多謝曬。 最重要就係我叫香港政府唔好搞粉嶺 golf course， 嗰個就係香港嘅地標，招來外國。 嘅客。 好，收到，多谢司徒女士嘅意见吓，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头先司徒女士就即系认为应该即系马会都要睇下嗰个即系赛季每个赛事嘅安排啦，因为就算系黄昏或者夜马都会系好热嘅，咁所以即系希望马会都会留意一下个赛期啦。咁啊，志恩头先你提到即系马主方面对于即系事件有冇啲乜嘢嘅即系忧虑啊或者担忧啊，咁我不如我哋先接听一位马主嘅电话先啊。咁啊，收音机旁边有谢伟俊，佢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马主嚟嘅。谢伟俊你好。 系，大家好 ，Hello， 你好。 系啊，想关心一下你本身只马啲外区咧，有冇喺即系呢个赛季都有出赛咧？ 有都有出赛嘅，系。 个出赛情况系点啊？因为头先即系我哋一路讨论紧，其实因为个马季嘅即系赛期或者个赛事日子多咗啦，咁啊季尾又可能会有时要搏下表现，或者要有啲分数嘅计算，咁可能马匹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即系状态都可能会差啲。咁你嗰匹马咩情况咧？ 因为我谂我就唔系啲即系大马主，亦都唔系好标准马主咧。我就系比较中意马嘅人，咁就叫长啲识玩下。所以我啲马咧就佢如果状态唔好啊，或者我就唔会监佢，或者唔会俾压力俾个练马师去跑嘅。咁所以，但系我明白到咧，当然行里边就好多练马师又好，马主又好咧，佢哋都希望啲马咧跑到尽。咁甚至有啲马练马师为咗要名啦利啦，咁或者系甚至可能。种种原因啦，咁要即系啲马可能根本就系唔适合跑，就或者可能跑太多，或者系操得太尽，咁变咗啲马就好快用完咁样，用完之后赶走啲马去第二个马房嗰啲，咁即系里面好多好多为咗名为咗利嘅情况出现噶啦，咁呢个即系唔需要多讲啦。咁但系既然发生啲事咧，大家真系要关注一下，究竟成个制度本身，无论讲紧。馬嘅場數咧，我哋即係要加咗幾次，每次加五場嗰啲，咁加咗係應該太多咧。跑馬嘅時間係咪應該特別夏天嘅時候係咪應該要夜啲啊？甚至跑夜馬咧？又或者咪而家個天氣都反常嘅，唔好講馬咧，人咧喺街都真係想暈咁滯嘅。咁係咪應該真係多啲措施確保啲馬？譬如啲騎師嘅所謂盡力拆騎係咪太多邊啊？或者係太急啊？或者點？種種原因都導致到成個制度咧，可能而家係過分地，好似我哋啲小學生或者啲讀書都過分逼得佢哋太緊咧，咁有時真係會出事嘅。 謝偉俊啊，咁其實你本身都係馬主啦，咁我見到咧，即係有一啲愛護動物嘅人士都呼籲，因為今次有即係幾隻馬去世咧，其實都應該咧係公開佢哋嘅傷亡報告嘅。你自己又點樣睇？應唔應該公開？ 這個要小心考慮，因為牽涉到個人的私隱問題呢，加上就大家知情權呢，我覺得如果適當地去了解那個或者發生什麼事故呢，而不會是過分太多 detail 太多細節呢，或者可以考慮或者是逐啲來呢，又或者是不是有些比較中立一些的，並非馬會本身，並非馬主本身，但是可能跟一些動物權益關注的團體啊、獸醫團體啊，或者作為一個中間人作一個評估，如果有真係任何係過分地係勞役啲馬嘅，係需要關注嘅，咁可能發啲聲音俾啲壓力啦。咁我諗係一個初步嘅方向，可能係咁啱嘅。但一下子全部公布曬所有馬匹嘅情況咧，有時可能亦都或者會唔會係過分地侵犯？即係以往唔係咁做法咧，咁啲人嘅私隱會唔會有問題咧？我就絕對唔介意，因為我覺得其實任何事件，如果大家關注嘅，都應該係考慮咧，盡量公開。开诚布公，多啲人知道咧，可以吸取教训就最好 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倾紧咧赛马。有三匹馬死亡嘅事故引發大家關注咧，究竟賽季係咪要提早殺科啊？係咪可以減少場次啊？或者喺天氣酷熱嘅情況之下，有唔同嘅安排，例如夜馬去保障馬匹同埋係騎師嘅健康或者安全。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有興趣，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傾下。咁啊，謝偉俊，我想問一下，即係你作為馬主啊，咁其實縮減嗰個即係場次或者係提早殺科，如果天氣酷熱啊，你贊唔贊成咧？ 亦都要平衡翻馬會本身佢哋嘅即係成個安排啦。咁但係因為天氣真係越嚟越熱啦，咁呢個係無可否認嘅事實啦。咁我哋唯有真係要適應咧，就係將個時間上真係盡可能要就翻夜啲啦，夜啲開始，甚至跑咗夜馬啦，甚至或者馬匹，其實除咗天氣之外咧，其實馬本身係咪跑得太多咧？佢哋係咪一個即係有冇個限制？一個月唔會出賽多過一次兩次啊？又或者騎師嘅騎策嗰、那個譬如落邊啊，或者谷佢哋嘅壓力係咪太喺比賽同埋係過分落營之間咧，係作個平衡咧？呢啲係咪都要考慮嘅細節嚟嘅？ 系诶，同埋另一个咧就系头先提到咧，你就话即系整个譬如赛马嗰个制度上面咧，可能都要有一啲改变啦。咁其实即系今年就有呢一个黄昏嘅赛事，其实你自己点睇黄昏赛事呢个安排咧？因为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就提到咧，其实而家香港咧黄昏四点几都仲系好热嘅，即系对于嗰个所谓马匹嗰个健康系咪真系有好大帮助？ 黄昏就唔系真系黄昏嘅，四点几就下午啫。如果真系可以黄昏咧，就我呢两日先去过彭福公园啦，五点零六点钟咧都还可以接受嘅。但系四点几都仲系热嘅，咁所以真系黄昏，希望真系黄昏先开始啦，咁就会好啲啦。 嗯，咁啊，谢伟俊嚟讲翻你自己本身个马房咧，有啲咩即系降温措施啊，即系帮自己嘅外驱？ 我就唔知，但系反正就系即系唔好咁谷都咁行啦。因为我而家即系有制度，其中一个可能唔系直接关系，但系对于嗰个成个氛围咧，过分地去即系为咗赢而不择手段呢种做法咧，似乎啲大马房咧就比较紧张嘅。咁甚至咧啲马咧用到尽之后咧，就赶走啲马，亦都即系非常之普遍。咁我觉得呢个成个制度，如果能够大家平衡翻。是竞赛之余是赢钱之余呢都仲是有啲人性呢有啲珍惜下啲马性呢咁我觉得即係大家就会舒服好多呢但係而家似乎嗰个氛围就去咗係一面倒呢就对于啲细嘅马房比较或者爱隻马匹嘅练马师呢比如而家我呢个练马师就几爱隻马嘅或者马而家唔系要跑咁我就完全俾压力佢大家商量得唔好跑啦咁但係少啦呢种练马师系倒转呢嗰啲即係大马即係买马房嗰啲即叫冠军练马师嗰啲或者嗰啲头前面你前矛啲好多时就为咗赢咧，就谷马用咗啲马好尽咧，用完之后劈走佢，咁呢啲行文都对于成个马即系马圈嘅一啲嘅氛围系冇好处嘅，搞过分地去逼啲马或者逼各方面嘅要喺度要攞分啊，要攞钱啊咁系其实我失咗个平衡，可以咁讲。 嗯，好，咁啊，多谢晒谢伟俊嘅电话，有机会我哋再倾过啊。谢伟俊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马主嚟嘅。咁啊，志恩，咁啊，头先听即系谢伟俊就自己话自己系细马房咁，所以其实即系练马师都会比较，即系会更加会睇到嗰个即系马匹嘅健康啦。咁当然大马房又唔会忽视马匹嘅安全，不过可能喺嗰个赛事嘅计分，可能佢哋就会再紧张啲啦。咁究竟马迷点样睇咧？咁啊，不如我哋同听众倾下。 好 啊。收音机旁边有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我就有少少意见嘅，就因为咧，而家嗰啲天气咧，就一年一年变过一年噶啦。咁咧，你如果咧，你仲系喺大热天时咁样嚟咁激烈嘅竞争咧，就希望咧，你马会咧个机构咧系咁大嘅机构咧，可以咧将嗰个跑道咧或者点样整隔热啊，或者用一个温度控制啊咁样啦，你而家运动场啊，你做呢个体育啊或者咩嗰啲都有室内运动场啊或者咩啦， 咁啊陈生本身系咪马迷咧？ 少少啦。 咁你自己观察咧，即系以往即系你觉得即系以前嗰个赛季咧个赛事个安排同而家即系你个即系印象或者个睇法，即系会唔会觉得而家个赛事嗰个情况点样咧？即系好多。 而家就係咧，你因為咧，你每年咧，你個馬會咧，牽涉得咁大嗰個福利嗰個資金咧，咁咧你冇可能咧係停步或者咩嘅，你唯一咧係盡量咧保障馬主、保障騎師、保障你個投資嘅穩定，係嘛？咁你如果咧你縮啊或者點樣咧你？其他好多福利啊，嗰啲牽涉在內噶嘛。 咁即係如果你嘅意見係咪即係你認為都唔使縮減，定係可以縮減咧？ 你唔使縮減嘅。你而家咧，你保障咧嗰啲名，即係好話唔好聽，人哋千幾萬買只馬嘅咁樣嚇、啊，你冇啊，你人啊落雨或者氣温大啊，你都攞把遮啊，或者點樣啦、啊？你嗰個量馬上嗰、那個啦，你都整人蒙啦。咁你而家嗰個跑道咧，如果咧嗰、那個烈日咧曬得咁緊要，或者點樣咧？你如果咧你唔想辦法咧保護嗰啲運動員啊，或者嗰啲。嗰啲賽馬嗰啲咩咧，你變咗咧就 即係唔長久啊嘛，係咪啊？ 好多謝啊陳生嘅意見嚇，多謝陳生嘅電話。咁、陳生作為馬迷，都係建議馬會喺即係跑道係咪可以加多一啲即係降温嘅措施啦，等馬匹同埋騎師嘅安全都係好啲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好。 我是电信公司 创意总会教 我是播报 时间，我 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培育完你就知道是做什么，那速度员呢？香港电台的 CIP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设有速度员这个岗位，负责照顾每个由社区人士制作的电台节目。由节目未出世到13集节目顺利播出，就好像凑住个 B 到他大学毕业那，而我就是一位凑到棉乾水湿的 CIBS 速度员 Cadence 王正贤。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救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香港电台文教组同你畅谈古今风云人物。 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 详论人物生平，道破历史谬误，检视成败得失。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古今风云人物，同你分析史料证据，还原历史真相。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阿志恩，咁啊，我哋呢一节转个话题啦。咁啊，琴日敏感度口岸咧出入入境通道咧就车路沉降。咁所以琴日咧，即係琴晚，深圳當局咧就宣布咧就暫停敏感度口岸嘅入境客啊同貨車過關嘅。咁啊，即係事件就而家就去到即係北行方向，即係暫時封閉啦。咁啊，南行即係嘅車道就如常交通，咁所以供港嗰個鮮活咧就唔受影響。咁運輸署即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咧都有講，而家敏感度貨運咧大部分嗰個鮮活食品輸入香港，咁由於南行通道唔受線影響咧，咁對於即係供港嘅鮮活食品影響唔大嘅，係啦。咁但係因為事件就對於北行嘅即係車或者人過關就有影響啦，包括係啲旅遊巴啊、貨車啊，或者保姆車啊咁樣樣。 嗯，不過呢幾日咧，即係睇新聞咧，就講到其實即係實質嗰個影響咧，就唔算好大嘅。譬如頭先阿志堅提到咧，即係貨物供應上面啦。咁因為其實咧北上嘅車輛咧就受到影響啦，暫時要封閉啦。咁但係南下通道就冇影響啦。咁所以個鮮活食物供應咧就影響不大嘅。咁另一個咧會影響到的群體就當然是跨境學童啦。咁不過即係呢一兩日咧，就即係大家都知啦，係暑假啦。咁就其實咧跨境學童個數目就少咗。咁佢哋部分亦都過咗譬如香園圍口岸啦，去做過境嘅。咁所以呢一個亦都即係暫時問題不大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敏感度咧本身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通關初期有個配額嘅，其實敏感度個配額都係未用盡嘅。如果我哋而家睇翻敏感度的跨境货车占的总量其实是即整体跨境货车是不够两成的。所以即都有些业界人士预期就算是封闭维修是需时，可能是要以月计时间。因为如果大家看过相都看到是即凹陷了那个地方，譬如有些耕艇那些其实都是即已经是下陷的情况。就但是虽然是要维修都好，整体来讲就对个跨境货运的影响就预期就不算太大。 我哋可以同业界倾下。咁啊，心机旁边咧有蒋志伟，佢系落马洲中港运输联会主席。蒋志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今日即系嗰个敏感度北行嗰边，即系过关啲车咩情况？ 嗱，北行咧就系全部停顿噶啦。 嗯。 啊，今朝运输署咧亦都做咗啲有关措施嘅，包括喺个快速公路咧。就有啲顯示屏咧，都通知司機咧唔好前往敏感度口岸過關嘅，要選用其他口岸噶啦。咁呢個情況咧，我估計咧都係短時間都要係維持咁嘅運作嘅。而南行方面咧，我就今朝都同口岸辦嗰邊了解過，佢會繼續保持南行咧就係正常運作嘅。 嗯，咁而家啲货车司机即系佢要改道噶嘛？咁即系佢会改行咩道路？同埋今朝即系对于啲即系司机北上有冇啲咩影响咁样咧？ 取到敏感度嘅货车咧，其实就大部分都系向 東嗰邊行啦，即係譬如惠州啊、汕頭啊嗰邊啲路線啊，咁啊，所以咧就都會轉移去香園圍口岸嘅會多嘅，啊，當然有少部分都可以用其他口岸嘅，因為我哋貨車咧就冇限定口岸嘅，個個口岸都可以用嘅。咁會唔會有啲漣漪效應啊？嗱，今日星期一啦，星期一一般咧係我哋貨運就唔係咁忙嘅，咁啊跟住二三四五咧，可能啲車會多啲嘅。咁我覺得有關方面咧都要留意一下，因為香園圍口岸都比較係比較細啲口岸啦，你多少少車咧都會開始頂噶啦。 另外咧都有一啲嘅即系估计咧，就系话，因为其实今次事故咧可能会加速即系香园围口岸取代文锦渡口岸，你自己又点睇咧？ 嗱咁讲，其实香园围口岸咧，同埋呢个深圳湾口岸咧，系佢深圳市口岸办咧系既定嘅方针嚟嘅，去取代文锦渡同埋皇岗口岸噶啦。將來呢主要東進東出西進西出呢嗰、那個佈局呢就是、香園圍就必定係會取代文錦渡口岸，唔係話你發生呢件事呢就會加速啊咁樣，我諗佢哋有啲時間表。 咁啊，蔣志偉，咁我哋新聞即係跟住新聞時間呢，你介唔介同我哋再新聞之後傾多一陣呢？ 可以。 咁啊，多谢阿蒋志伟，我哋一阵再倾多阵啦。咁啊，子欣，咁啊，而家睇到即系话，而家嗰个南行咧就唔受影响啦，北行就暂时封闭。咁所以啲货车啊或者过境巴士就要经即系香园围咧就过关。咁啊，暂时因为头先你讲到啦，因为都就嚟系即系放暑假，所以应该校巴就唔系太大影响嘅。咁啊，如果听众有意见可以打电话嚟1787231，大家倾下。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原定计划今年年底实施垃圾征费，环境及生态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表示，留意到有业界例如清洁服务业要求推迟实施日期，尤其考虑到年底圣诞节和出年农历新年前后将会产生大量垃圾，农历新年期间人手比较紧绌，因此建议延至出年4月1日推行。當局建議在徵費實施初期向公屋、三毛大廈和鄉郊村屋的住戶免費供應指定垃圾袋，合共大約105,000個住戶，目標住戶每月有20個容量15公斤的指定袋，為期半年。政府亦會向領取綜援和長者生活津貼的人士每人每月提供額外10元津貼。文錦渡內地口岸地面昨日出現沉降，口岸入境客貨車通關業務暫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地陷範圍由內地管轄，相信內地會就地陷情況進行調查，研究維修方案，當局有待相關部門通報完成復修的時間。文錦渡貨運大部分是鮮活食品，現時南行通道不受影響，對供港鮮活食品不會有大礙。林世雄又說，原本經文錦渡口岸的北行直通車會改用蓮塘香園圍口岸，南行通道就不受影響，其他貨運亦會使用其他通道北行前往內地。國家主席習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訪華的所羅門群島總理索加瓦雷，雙方共同宣布中國和所羅門群島正式建立新時代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習近平指出，中國和太平洋島國都是發展中國家，應該在南南合作框架內加強互幫互助，中國的太平洋島國政策秉持4個充分尊重，一是尊重 岛国主权和独立，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而是充分尊重岛国意愿，坚持共商、共建、共用、共赢；三是充分尊重岛国民族文化传统，坚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四是充分尊重岛国联合自强，支持岛国落实蓝色太平洋2050战略，为建设一个和平、和谐、安全、包容、繁荣的蓝色太平洋作出贡献。印度北部地区连日暴雨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造成至少34人死亡，多人受伤。洪水冲毁部分桥梁和房屋，亦有汽车被冲走，多条河流的水位超过警戒线。当地传媒报道，在北方邦三人在农田工作时被雷电击中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在北亚肯德邦，一架载有11人的车辆被山泥倾泻波及，当地警方说至今找到三具遇难者遗体，五人受伤送院，另外三人失踪。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浸会桥面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而家排到去沙福道。而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都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青山公路路葵涌段的坏车仍然未清理好，咁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的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之后再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一段比较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再提提大家一些晚间的封路措施，窝打路道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30至5:30去尖沙咀方向，左转农场道去荃湾方向的支路将会临时封闭，驾驶人士可以改经过和老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侦缉行动最终回， 夏正仪被锁定为金融犯罪集团的主谋，执法部门更下令追捕。崔铁军坚决不相信自己的细侄女会做出这种坏事，三叉戟最终又可不可以查出真凶，将真正犯人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三叉戟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0，港台电视31。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了车辆贴，过隧道俾钱不用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红磡海底隧道在7月23日上午5:00推出易通行了，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现在用的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看看，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頭先新聞前咧，我哋係傾緊咧。敏感度沉降，讲个口岸沉降嘅事件咧，咁啊引致北行嘅交通咧受到影响嘅。咁啊，头先我哋同紧蒋志伟倾紧嘅，咁啊，我哋继续同蒋志伟倾翻。咁啊，蒋志伟系落马洲中港货运联会主席。蒋志伟你好， 你好，系 系阿蒋生。其实我哋想都再问一问咧，其实话今日如果啲货车去转咗去行，即系香园围过境咁样嘅，咁其实佢哋比平日嗰个用多几多时间到咧？ 其实时间呢，如果讲个路程呢，就都是差不多的。 嗯。 因为他们就不需要再取到马会道呢入上水呢入下马会道就比较迂回的路啦。他们可以直接在个快速公路呢已经转去个龙山隧道呢可以直达这个香园围口岸的。咁我觉得但佢個路線或者路程都係差唔多嘅啫。 嗯 ，OK。但係我哋擔心咧，因為香園圍口岸咧過去咧就多少少車都塞啦，因為都係比較細啦，通道比較少啦。啊，呢個都係我哋擔心啊。即係如果唔係可以短時間內修復妥當敏感度咧，都會帶俾香園圍一啲擠塞嘅。 嗯，咁所以如果你咁嘅说法，即系其实货运业都要即系有个心理准备，其实可能都有一段时间需要行多，即系等耐少少过关，咁先至即系如果经香园围嘅话，系咪咁样咧？ 啊，呢、這个可能性会有嘅，系、因为我听到嘅消息咧，就系、喺短时间内咧都唔会恢复住。 嗯，好，咁啊。蒋志伟，多谢晒你嘅电话，多谢晒阿蒋志伟。咁啊，蒋志伟系落马洲中港货运联会主席。咁啊，志恩，咁啊，我哋等阵咧仲会倾一个话题咧，都系同交通有关嘅，就系、是、的士业界就对于嚟紧咧，即系7月23号已通行喺红隧道实施咧，就有啲担忧。 系 咁啊，事源因为就即系佢哋睇到即系之前而家喺狮隧啊，同埋喺即系城门隧道用紧已通行咧，其实都会发现即系啲司机卡咧，佢哋去即系俾钱嗰度咧，缴费嗰度咧，都出现一啲即系失败嘅即系数字咧，都有啲情况嘅。咁所以就担心啦，而家即系个即系缴费嗰个方面咧，仲要人手对数啊，各样啊，咁似乎就未系好准备。即系如果即系红隧行，你知红隧其实嗰个交通嗰个流量都好大啦。咁、如果你话的士业的士过呢个红隧，咁你易通行如果缴费有状况，咁其实对于的士业界都系一个即系担心嚟嘅。 系可以补充多少少啦，即系其实易通行同司机卡嗰个原理嘅究竟系点样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其实一架的士可以系多个人，即系几个人一齐揸嘅。咁其实而家咧，政府的安排就系每一个司机都有一张司机卡啦。咁头先阿志坚提到嘅情况咧，就系、是、因为有啲咧的士业界咧，佢哋攞住一张司机卡咧，就扣唔到钱。咁嗰张账单咧就会交咗俾车主。咁所以就变咗咧个车行咧又要多啲人去即系处理啦，要同司机对数啦。咁所以就增加咗佢哋嘅行政成本。咁而家咧啲的士嘅业界咧就担心咧，其实红隧咧即系如果实施已通行之后咧。其实呢个情况咧就会更加严重，咁所以佢哋都有个诉求嘅，就系、是、希望咧易通行咧本身就今个月23号啦吓，就会开始喺红隧实施啦，就希望将个时间表就推迟。 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如果你系的士司机，对于下即系7月23号会行呢、這、一个即系红隧行易通行有意见啦，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118723111。如果对之前啊喺城隧同埋狮隧。行易通行咧都有一啲意见想发表咧，都欢迎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1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开完会有会议记录要整理， 对一盆盆栽要悉心打理， 一日24小时要谂下点样做好时间管理。 生活中可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事情要处理，不同年代、不同世代中嘅我或者你，仲有样嘢要理一理。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星期六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 清零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2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护理专科学院系列，教大家预防多重耐药性细菌。 健康热线187231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對於嚟緊7月23號紅隧實施二通行，香港的士業議會咧就有個意見啊，就希望政府咧能夠盡快檢視而家嘅問題啦，咁同埋督促呢個承辦商作出改善咧，先至好推行即係有關嘅二通行嘅措施嘅。咁收音機旁邊嘅的士車行或者車主對於呢個二通行啊喺紅隧實施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咁啊，子欣不如我哋同一同的士車行車主嘅朋友傾下。咁心機旁邊咧有鄭敏儀，佢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會長。鄭敏儀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係因為我哋而家講緊嗰個二通行嗰個問題啦。咁其實即係你哋嘅協會其實對於而家嗰個二通行嗰個問題啊、繳費啊、對數有啲咩情況，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咧？ 我谂首先就系其实的士都好努力去配合成个二通行嘅推行嘅，咁但系即系无奈地就系喺呢过去两个月咧，我哋真系遇见咗好多问题，包括咗就系、读唔到司机卡啦。首先你哋都有解释过轻轻就话啊，点解会读唔到司机卡？司机卡系一个咩原理咧？就系司机咧，其实佢每一次开工，佢都会放一张司机卡喺政府要我哋放嗰个卡座里边，司机卡座。咁但系咧就唔系每一次咧司机过隧道嘅时候咧，佢都能够成功咧俾佢个系统读到卡。咁即係話呢，其實司機未交嘅隧道費呢係跌落唔到司機户口嘅，所以佢都冇辦法呢去自動主動咁樣去交返嗰個隧道費。以前唔係嘅，以前係喔、如果佢真係唔覺意唔記得咗俾錢過咗個閘，佢都可以去行政大樓交返，而家就冇咗呢樣嘢。但係呢，因為而家用咗司機卡呢樣嘢，佢司機呢係冇辦法自己去主動俾返，咁唯有下一步呢就係去到譬如我哋啲車行啊或者車主嗰度呢去睇返究竟個數據啊，呢、這個司機邊架車咩車牌幾時幾日呢行咗某一條隧道冇俾錢。呢、這個就其實已經係一個比較好嘅狀況，但係過去呢個幾月呢其實就係連我哋車行呢都查詢唔到嗰個系統，我哋都睇唔到其實邊個司機咩時候去行咗邊條隧道未俾錢呢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月嘅數據，我哋有一個即係滯後啦，亦都滾存咗積存咗好多數喺度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都好難去處理。加上而家嚟緊7月23號再講話啊，紅隧再加入啦，因為紅隧每一日呢其實平均有21000幾架的士嘅架次行過，咁我哋就好擔心好擔心嗰個營運情況囉。 都想問一下你哋有做到一啲統計呢，就係關於個 CK 卡嗰個讀卡失敗率其實整體嚟講呢去到幾高呢，同埋就係邊條隧道個問題最嚴重？ 其實睇返嗰個數據呢，最嚴重呢就係尖山隧道，即係尖山管制區，即係我哋俗稱嘅尖山啦。其實最高嘅一日呢，我哋錄到有 18.44% 呢係讀唔到 CK 卡，呢、這個係講緊車次喎、即係講緊如果有100架車呢，佢有 18.44 次呢係讀唔到嘅。咁呢個呢就係、是、目前我哋見到最嚴重嘅，佢次一啲呢就已經係都係尖山，就係 18.3%。咁呢個就都係仍然尖山隧道。 咁城隧同私隧方面呢，如果你哋協會嘅即係觀察嘅數字， 城隧呢相對地好啲嘅，城隧呢暫時都未見到呢佢超過一個兩位數嘅失敗率嘅。但係呢獅子山隧道呢，我哋可能見到近日唔知係咪即係比較多車開始行返活躍呢，都見到譬如7月5號呢其實都去到 16.7% 係讀唔到。 咁其实呢你头先提到啦，即係可能有几条隧道都几严重啦个问题。咁而家变咗可能你业界自己就要所谓执手尾啦。可唔可以讲下呢即係你哋个行政嗰个成本上面呢其实增加几多，譬如真係咪需要有啲人係出嚟真係要做对数嘅工作呢？ 要啊，因为单单係我自己公司为例啦，其实我哋有三个同事去处理呢一件事。佢首先就要睇返边一日啦，搵返係边个司机揸啦，要同个司机確認返啊係咪佢啦。我哋先帮司机俾钱，因为司机冇辦法俾钱㗎嘛。我哋先帮佢俾咗钱，可能係讲緊5蚊嘅或者8蚊嘅隧道费。再搵个司机入返俾我哋银行，我哋公司嘅会计同事再对返条数。即係真係讲都用咗花有10多秒去讲呢个过程。咁但係即係我哋每一日都遇到咁多嘅时候，其实嗰个行政成本真係好巨大囉。 咁心机旁边嘅听众，依家我哋讨论緊的士业界面对二通行嘅缴费嗰个失败问题。咁有意见嘅车主呀或者车行呢，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倾下嘅。咁郑敏儀，可唔可以同你讲下，因为呢二通行有一个车队平台系统㗎嘛。咁呢个系统本身你哋用过，其实觉得头先讲到即係都几有问题，系啲咩问题呢？ 其实最主要呢就是我哋根本喺过去嗰一个月有多呢，我哋系完全查唔到任何嘅车，其实我系连去 load 我哋所有车行隧道嘅记录呢都 load 唔到。咁变咗譬如有啲司机佢自己知道啊，见到个 app， 哎冇扣到我隧道费喎，我想返公司帮手查一查系咪真系扣唔到啊，想俾返钱。我哋都做唔到呢一个动作。咁所以你諗下喺过去咁样咁一个几月啦，我哋积累咗几千单呢啲未交款嘅记录呢，其实佢突然之间喺个系统正常返嘅时候去即係浮现出嚟呢，我哋去搵返司机去对数啊，其实好多时司机都唔记得咗即係一个月前是不是这个钟数真的行过呢，其实他们都没什么，即不会有那么大印象。当然有些司机呢他们很好的，他们会老本补习低啊，自己那天行了原来没扣数，那这些就已经是相对容易处理了。但是我想偏多的呢就是其实司机都真的不记得了。 但是个系统那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跟运输署反映，同埋有没有谈过，即是他们有没有回复是什么情况呢？ 有的，我有谈过的。其实最主要呢就是因为个系统呢我们会是日积月累与日俱增的嘛，你明白个隧道的这些次数只会每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佢係承受唔到一個咁多嘅情況底下去撈翻由day one 由第一日開始到到目前嘅所有數據咯。咁每一次我哋一 log in 嘅時候咧，佢就死機啦。 我睇到咧運輸署嗰個回應咧，就除咗佢話提供一啲 Excel 嘅試算表俾業界之外咧，就而家就開發緊一個專屬嘅的士司機嘅手機應用程式啦。嗱，假設咧即係紅隧真係如期7月23日係容易通行，其實幾耐之前你認為應該要 test 下嗰個手機應用程式係咪真係 work 咧？ 我谂呢一样嘢，即系对于的士司机嚟讲系一个新事物啦。我觉得如果系一个即系一路顺利嘅情况底下，你可能俾两三个礼拜司机去适应，原来有一个咁样嘅司机 app 咧，我觉得系都足够嘅。咁但系我哋而家呢个情况咧，就已经唔系我哋所讲嗰个顺利正常情况。我自己觉得即系如果你有一个的士司机 app 出嚟，系真系便利到司机，当然我哋业界好欢迎啦。但我相信喺呢个过程里边，你都起码要预一个月，等司机真系适应啦，识得用啦。但我哋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就见唔到有太多呢啲嘅可能教育啊，话俾司机听该点用啊，所以我哋就觉得啊，点解唔可以？既然今日政府嘅回应就是、啊，佢哋有一个司机 app 推出啦，将会推出啦，点解唔可以推出咗，等我哋眼前嘅问题都梳理好啦，都解决啦，先再去推下一条隧道呢？ 咁收音机旁边嘅的士车主或者系的士嘅司机，对于即系易通行嘅情况有啲咩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倾下嘅。咁啊，郑敏仪，我又想问一下，即系头先你哋提到咧，即系而家要用人手要对数啦。其实即系实际咧，其实要搞几耐咧？即系话啊，个司机翻嚟同你哋去处理咧，其实佢其实都会花好多时间。其实咁啊，同我哋讲一啲例子咧，其实如果最极端咧，其实要搞几耐，即系佢先搞得掂咧，定系搞唔掂咧？ 其实目前咧，好老实讲系搞唔掂嘅。咁但係呢易通行佢哋喺呢個系統有問題，其實佢哋都知道啦，即係讀唔到司機卡都係一個問題。佢哋都有去容許啲司機呢上去佢哋辦事處去繳費嘅。咁但係你都明白啦，啲辦事處通常都係上樓嘅。咁司機佢揸住架車，其實本身唔係佢錯嘅，本身係佢做足功夫，但係唔知乜嘢原因讀唔到卡。佢又要花費一個泊車嘅錢啦，又要特登去易通行用咗去開工，即係揾食嘅時間啦。去搞翻一個可能5元或者8元嘅隧道費，呢、這個對司機嚟講，我自己覺得咧係唔理想嘅。但係當司機當然我可以翻嚟我哋公司去幫佢處理啦。咁但係佢翻到嚟處理嘅時候，我哋都仲要同司機核實一次啊，係咪呢個日子呢一、這個時間行過？我哋幫佢只可以係我哋幫司機俾咗錢先，司機再幫我哋俾錢。咁你諗下，作為一間公司，其實我哋除咗話收錢嗰下係真係叫做最快噶啦，但係咧。后面仲有后续跟尾嘅好多嘢喺度，咁我谂嗰个时间咧，其实系好难咁样去量化。但系对于司机嚟讲，我哋就唔想即系、就是、我哋自己都好似每一日就系为咗隧道费，可能同司机不停咁喺度缠绕紧喺呢个问题上边咯。 咁而家处方就话其实佢都知道有呢个问题发生紧啦。咁头先提到就提供咗一个 Excel 表俾你哋，其实除咗呢一个支援之外咧，处方有冇任何嘢可以帮到你哋咧？而家？ 其实我哋都觉得某程度上可能系一个倒退嚟嘅，即系虽然嗰个device 好似系先进咗咁，但系譬如好似我哋讲翻以前啦，司机真系冇过隧道嘅时候好方便嘅，佢直接去隧道公司嗰个行政大楼，佢话翻俾你听我咩车牌，我几时几日过咗，我就即刻可以俾翻钱，所有事咧就已经 settle 咗噶啦。但系而家我哋好似行前咗一步去做电子化嘅时候咧，变翻咦司机原来我。俾唔到錢，我想俾翻錢咧，係艱難好多喎，比以前。 咁我哋即係司機就會問啦，咁點解係要咁樣嘅咧？而唔係應該更方便咧？所以我哋都提，即係都想希望有個 search and pay 嘅 function， 就係好似以前隧道公司嗰種做法，就係司機佢自己話俾你聽，啊，佢幾時幾日行咗邊條隧道，我想俾翻錢啦。其實你未俾司機俾錢咯，佢都係想，佢都係想俾錢，佢都係唔想爭政府錢啫。 嗯，好，咁啊，多谢阿郑敏仪嘅电话，咁啊，多谢郑敏仪，咁啊，郑敏仪咧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会长，咁啊，子欣，咁啊，车行就会有个即系担忧啦，亦都希望即系其实个系统未搞掂咧，而家咁样即系要人手对数，或者要花咗司机一啲即系去缴费啊，去即系处理翻啲时间咧，咁咪嘅两边都系有状况嘅，咁睇下即系听众有咩意见啊？心机旁边咧有听众马先生，马生你好， 喂，你好， 你好， 系马生，你系有咩意见呢？ 因为其实根本 本身你系咪车主啊？系咪车主或者车行？ 唔系，我系司机嚟嘅。 司机嚟嘅好。 因为本身个系统咧，其实咧系真系唔完善。我哋一个礼拜或者每一日咧，经过三条隧道，而家已通行嘅隧道咧，系差唔多有成十次、八次以上。 嗯。 啊，咁所以咧，成日都甩，啲车主咧同埋打理人咧，成日都追我哋。 嗯。 吓，成日都拗数。根本系统就唔得。 嗯，咁啊，你咁所以你系咪认为 系跑二通行咧？佢又唔理我哋、哦，佢哋话系咁噶啦，二通个系统冇办法噶啦。 嗯， 啊，啲职员就系咁啦。 咁啊，对于嚟紧红隧，即系你会点睇咧？ 系、哎、咁，仲大件事。 系， 因为咧，你到时候你红隧收入，到时候西隧收埋收翻时候咧，就要25蚊。咁你到时候咧？个车主咧就会嘈啊，嘈我哋啦。 嗯，好，咁啊，多谢晒阿马生嘅电话，多谢马生吓。我哋再听另一位听众，听众啊，吴先生，吴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你有咩意见 咧？其实我就系打理人嚟嘅，咁就管住五六十车啦。 嗯。 咁去到用呢个二通行嘅时候咧，咁头几日咧啲司机其实都已经好混乱噶啦。 系。 咁到而家行咗个零两个月后啦，咁有啲司机咁都已经熟习咗，其实哦，总系有一两次无啦啦系扣唔到，因为佢张贴其实已经放得好好啦，张卡亦都放咗上去，可以朝早七点过到，八点过唔到，九点过到，十点过唔到。咁好啦，咁我就系、是、代管啦，咁嗰啲车主嗰张贴咧就俾咗我去打理。咁好啦，咁我就可以当日即日即刻可以同返嗰个司机收返钱。咁好啦，有啲车行呢就一个礼拜咁样去同我收返钱嘅。咁我再中间人咁样去同个司机攞返钱。好啦，咁我假设今日10号啊，咁佢4号嗰日呢就冲咗过去就未够钱。咁我就要同佢攞返钱。跟住佢话冇啊，我冇过过喎、啊。咁但係喂大佬嗰日系你开㗎嘛。咁当然我第二都有另一啲方法去講翻嗰日，因為架車上面有 GPS， 咁我可以 locate 到佢個行咗去邊度，同佢講：喂，你呢個時間去邊度邊度邊度？咁佢咧就話：哎呀，係喎，咁先至發覺啊，咁我仲要收翻錢。假設如果個車主或者個打嚟係冇呢啲咁嘅 device 嘅話，咁佢個司機咁啊喺度嗌交，永遠都係咁樣。 咁、嗯、啊，林生嚟緊，你覺得洪水方面你有冇意見啊？如果行二通行， 當然有啦。佢假設佢真係索唔到嘅話，咁又係都嗌交。因為其實我喺早個零兩個禮拜都亦都同個運輸署嘅不停車繳費嘅總運輸主任啦，咁同佢溝通過。其實我都亦都有提供過啲意見話俾佢聽，喂可唔可以喺安裝呢、這個嗰、那個感應器嘅時候做一啲嘅改良？咁佢亦都好誠實咁同我講咗啦，話其實我哋亦都有係咁同二通行咁去做一啲測試，亦都叫埋機電工程處去做一啲測試。咁我亦都知道有啲職員咧喺運輸署驗車嘅時候咧，亦都攞一啲測試儀器啦，去檢測嗰個貼或者個司機個座加埋張卡有冇問題。咁但係咧，十次有五次唔得，咁你都慘啦。 好，咁啊，吳生，多謝曬你嘅電話。咁我哋再聽下聽眾林先生，林先生係私家車主，林生你好。 啊，你好啊，你好啊。 係你作為私家車主，有啲咩意見咧？對於二通行？ 我覺得就喺行政上佢哋好失敗。我講下我自己例子咧，我之前我都拖啦，就經常都過幾條隧道嘅。咁就我因為係佢開始咗之後咧，我都未裝佢個標貼，咁就有累積咗幾日嘅欠足，即係欠咗嘅錢啦。咁跟住我裝翻佢 Apps 之後咧，咁佢欠咗出嚟嗰啲咧，我就 show 咗喺我個 Apps 嗰度。咁我已經即時交翻。咁但係咧，之後我大概過咗兩個禮拜咧，我收到佢嘅封信咧，就話咧有幾單 case 咧，就我過咗就冇俾錢。咁但係我睇翻個 app 咧，我俾曬嘅。咁佢講咗幾單咧，佢話佢之前已經用短信通知咗我。咁但係每一次過咧，佢都會用短信，每一次過收錢有時用短信，我唔會每一日去 check 呢樣嘢噶嘛。 咁佢话通知咗你噶啦，咁而家咧就要加多170几蚊噶啦嘅罚款，即系话8蚊再加170几蚊。如果你唔加嘅话咧，喺第二轮加咧，仲要去俾300几蚊。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好唔负责任咯。你就算去交普通罚款，你都会第一封信叫人交翻个8蚊先。如果佢唔交，你然之后先至改有罚款啊嘛。你无啦啦突然间话一收到嗰封信，我第一件事睇到就系收多咗8蚊加170几蚊。佢话之前用短信通知咗你，咁但我觉得对于车主嚟讲系好唔公平咯。 嗯，好，咁啊，多谢林生嘅电话。我哋再听另一位听众，听众朱女士你好， 系你好你好，各位主持好。咁我本身咧系车主嚟嘅，咁我就有几部的士，咁我自己就同啲司机咁样搞一个易通行咧，咁我就自己俾埋钱佢哋搞晒啲费用啊各方面噶啦。咁啊发觉之后咧，佢哋过嗰个隧道嗰阵时候咧。就時得就時唔得嘅，咁咧咁啊啲司機又表達到佢意見，就意思就話佢有時行開中線就過到嘅，但行出面外線咧就過唔到嘅。咁其實最大問題咧就係話我又要負責同佢哋去交呢個費用啦。佢話你打嚟同我講啊，朱小姐我要交呢個易通行啦，我過咗資税啦，你幫我 check 翻幾多錢啦咁樣。咁我咪幫佢 check 咗有啲，我話咁你到時要同我計翻錢啊，各方面啊，係咪先？咁但係最大個問題咧，我試過有個司機咧，就同我講就話，我個睇公開嘅，不過我唔知道佢究竟有過唔過到喺佢手機裏面收唔收到錢或者其他嘢嘅。咁我話嚇，咁我點同你 check？ 咁我打上易通行嗰度問下佢啦。咁啊，易通行就話啦。你等我消息啦，咁啊足足等到佢3日，咁啊3日之后咧，因为当然冇人复我啦吓。 好，咁啊，朱女士，咁啊时间关系，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吓，咁啊睇嚟听众都对于即系易通行都有意见啊。 系，咁啊运输署有个讲法就会唔会系嗰啲 C K 卡嘅品质有问题啦？咁业界咧就有一啲嘅估计，就可能系个系统侦测唔到咁多架车。